早上，四架客机先后被恐怖分子骑劫，其中两架分别撞向世贸中心南北翼大楼，两座大楼其后倒冧。一架客机撞向五角大楼，另一架就在宾夕法尼亚州郊区坠毁，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字节跳动出售旗下影片应用程式 TikTok 在美国资产的最后期限将不会延长。基于安全理由， TikTok 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关闭，二是出售美国业务。特朗普早前定出字节跳动要在今个月15号之前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字节跳动一直寻求买家，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收紧技术出口限制，令到谈判变得复杂。早前有报道说， TikTok 的潜在买家正是讨论收购的四种可能方式，包括不收购关键软件。但是有共和党参议员认为 TikTok 必须全部出售在美业务。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间中有雨同埋有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4点，系升92点，总成交金额247.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0点，升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2元升6元，美团点评241元升8元，阿里巴巴261.8跌8毫，小米集团22.9升4.5毫，华润燃气36.5跌3毫，友邦保险80.65升8毫，恒腾网络系报2.08系升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3。瑞士法郎8.518，澳元5.636，加元5.883，新西兰元5.162，欧元9.1753，每百日元对港元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2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1点，升75点。港金现价报18,0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97美元，卖出1,94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隧道出口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带挤塞咧，龙尾排队马坑涌道嘅。重复一次啊，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隧道出口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马坑涌道。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路面情况咧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将军澳道咧支路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曾浩辉医生。 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经常听周末有情人的朋友都知道，我私分对于男女关系的金句就是沟通。男女朋友之间，你氹下我，我氹下你，是好应该的。所以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私分和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不如就讲下氹翻男又或者女朋友啊。 另外都澄清一些氹翻节目女拍档的方法嘅，唔该。On a Saturday night。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早晨啊，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桂花田，早晨啊，受风骚嘅听众 ，Happy Friday。 系啊，嗱，不过你 Happy Friday 咧，都系咧呢几日天气都有阴霾噶，咁啊，因为而家咧雷公咧又出嚟啦，不过咧。哦，三分钟之后理论上佢就会走噶啦。 系啊，因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嘅10点15分啊，会唔会延长咧？我哋一阵话俾大家知啊。 系啊，咁啊嗱，间啲可以打嚟点唱啦。咁啊，我今日咧又见到咧，即系最新嘅呢一个 Zoom 嘅上学情况咧，就可以上体育堂啊。我今日见住我仔咧上体育堂， 佢就好似一开始有翻 Zoom 咧，都有上体育堂啊。我就见到有啲咧系做拉筋嘅动作。即拉筋，即系一个人喺屋企咧，位置唔大都可以做，又唔使跳上跳落啊，楼下投诉咁啊嘛。 即系好似平时啊，睇见阿妈喺屋企啊，播住个 YouTube 睇做跳舞，跳大妈个舞嗰啲咁嘅。 喂，呢个真系难！我一起身咧，我就见到我老婆咧就打晒眼色咧，咁我就佢同我讲话运到行，运到行。跟住我点样运到行咧？咁样 着翻条裤先好运到行。 原来嗰个运到行咧，就因为佢已经咧系个荧光幕咧就对住佢咧，就佢企远咗几格。拿住个皮球，仲要着埋体育衫咧，咁跟住咧就攞住个篮球波波咧，然后喺度不停喺度抛， 咁我想 话跟住老师嘅指示话，同学抛咁样，佢就抛， 抛俾边个啊？ 咪向上抛，自抛咯， 自抛自接咯。 但我想问咧，呢个系咪一早咧，即系老师要同家长讲定啦？今日个体育堂系需要一个小皮球咁样嘅， 有啊有啊有啊。所以譬如你屋企因为有僆仔，你梗系有个波波咁样嘅， 都系 系啦，即系无论系篮球形状啊，定系好似以前嗰啲欢乐天地嗰啲掟樽仔嗰啲咧，都有嘅，都 OK 嘅。咁跟住佢咪叫喺度抛咯，咁然后咧我就即刻偷睇装装啦，究竟嗰边上堂系咩情况咧？ 你睇下个老师咩样啫，今年嗰个新嘅班主任啊嘛， 都系戴口罩，都系戴口罩， 戴口罩啫，但系佢着 PE 衫啊嘛， 睇唔到噶，老师唔会着 PE 衫噶，咁啊个即系见到咧嗰十几廿格咧啲僆仔咧就全部咧即系得个大头啦，即系攞住个波波咧，好壮观啊，十几个波波喺度飞啊，系啲僆仔喺度飞个波波， 即系喺个 mon 嘅画面，好多一格格嘅同学仔喺度， 哇！你呢个体育堂系点样上嘅咧？哦，原来佢就。 就咁样拎住个波波喺度揈下揈下咁抛咯。 我想问咧，自此之后咧，老师退咗休系咪可以做保安员啊？即系佢日日都望住个咁多架，咁多架，咁多架，边有啲咩事？ 但系保安好严重。 我最想知咧，系呢个波咧，佢抛波呢一个动作，佢做咗几耐啊？喂，讲真，我自己谂翻自己咧，小朋友有得抛波一定开心噶嘛，一定系 抛波开 心嘅，开心嘅。 但系你抛咗十五分钟都，会唔会系咁样咧？即系会 唔会？最紧要冇对手啊嘛。 唔系佢个轻轻咧，系真系到时间先轻轻嘅。如果你平时咧，大家真人见到面咧，咁你咪不停喺度轻轻啊嘛。但系佢咧又好似跟翻个规矩咧，啊到你抛啦，佢就抛抛。好啦，而家一齐开始抛啦。 即系佢会叫逐个点名，譬如曾志豪去抛啦。 我见到佢好似有啲轮下轮下咁样噶，系啊， 即系有唔同方法去抛。 有啊有啊， 抛波七十二变啊！ 我想问。即系佢话抛波啫，你知细蚊仔咧，佢唔识力噶嘛，即系佢又唔识个高度噶嘛，有冇打中嘢先？ 哦，好彩，起码喺我出门口嘅时候都未见到佢咁做嘅。 唔系喺你个厅度，喺你个书房啊？ 喺厅度，喺厅度。 我听好多林审嘢噶。 系啊，所以其实我想话呢个都系高风险噶。 其实系，如果有啲看住 嘅，你谂下，如果有啲家庭咧，几千尺加埋盏水晶吊灯喺上面嘅话咧，好唔咁样咧？ 你又唔会教到我话嗱，嗰个力度系几？你见到佢，你就可以控制。佢嘛，因为你话抛，哇，抛 到冇嚟，我谂会唔会掟烂个 mon 啫？定系即系最基本，我向前抛咁啊，会唔会？ 仲要 掟 自己个 mon 嘅，电视机都可以打烂噶嘛？有几大只个 OK 系咪先？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要上体育堂又好啦，上任何堂又好啦，听完呢一个例子咧，更加明白点解所有家长咧系上 Zoom 堂嘅时候咧，尤其是幼稚园或者小学，系需要有一个阿爸阿妈或者工人姐姐或者四大长老喺隔篱咧，随时攞个防护网出嚟接住。 梗系啦，嗱，我觉得好彩咧。就是起码我细仔咧，而家唔使上堂啦，都喺度瞓觉啫嘛。咁我又翻工，即系话咧个厅咧冇人同佢争 啦。一对一啫，都系。 哇！你话如果佢两个都系差唔多咁啱一齐上体育堂咧，咁仲要可能佢哋上嘅内容唔同啊嘛。一阵大仔 抛波一个， 大仔抛波波，系啦，细仔乒乓波，点点玩啊？跟住我妈就话：你等等先啊，话我过去抛抛个波先。喂喂，哇！呢边个篮球到我啦，真系。 佢哋两个波调转咗，唔好意思啊，老师咁。 系啊，真系，哇！个波调转咗，系咯，哇！你话仲要 篮波波调转咗， 系啊，真系。 第一次翻嚟系个乒乓波，明明抛出去个蓝色波。 系啊，我真系谂紧，哇！你话有边啲朋友仔咧？ 有三个嗰啲，有两个嗰啲，又系一齐读小学嘅话，或者同一间，通常都读翻一间噶嘛。 系。 嘅时候不过可能冇咁啱一齐上。P 堂嘅 系啊，之前咪就话有啲大学生咧，佢哋好早之前咧就话，如果等佢哋要开课咧，可能都要 Zoom 啊嘛，佢哋都已经惊紧咧就 Zoom 紧啊， 系啊，即系好早嘅时候佢就死啦，我咁大个人。仲喺屋企度，如果仲系同屋企人住咧，跟住见到阿仔你做咩？唔好跳紧体操， 系啊，想 P 堂咁， 喺度拉紧筋咯，真系啊！所以喂，辛苦晒各位家长。如果今朝你都系有份上体育堂嘅朋友， 你快啲向你老婆撒碌啦，系咪先？ 系啊， 一对二， 可能你太太都会 fit 咗啊，真系。 系啊，我谂住叫佢一齐嚟做，咁咪好咯吓。哎呀，但系雷公啊，佢话三分钟后我唔走啊。 哎呀，现场早。 好，雷暴警告去到十一点半啊，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5%，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 我哋都抛波啦。 年轻一帮着谁，亦能常规化般跟随，大活动半年也从完成一派派碎，让爱情亦能随精粹观天聚，大活动每人大一岁。上路风吹路风骤雨咖啡因作动。谁要探眼部望了合望就如石头怨浮在半空已失踪，就是这样快乐谁不信，觉得激动便流泪，碰上要花蜜便陶醉，活着是为了做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别罪，怕过于逼别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得放着谁，亦能像规划般干脆，大活动半年也从热情一百万岁，亦难随精粹观天聚，大活动每年大一岁。不了解不了解，就连毛孔都扩大，就似看似横流过热带，就如被无限条乱发抖情不快，但是只是快乐谁不快，觉得激动便流泪，活着是为了像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 山风雨水，一根弦为花般风吹，快活到半日也就热情一发万岁，任何事亦难随精彩观精彩，快活到每日大一岁。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咁頭先你話咧，啲老師咧，如果以後轉行咧，可以做保安啦，因為點解咧？好叻要睇嗰啲 mon 啊嘛， 係 啊，轉行做保安，因為睇啲 mon。咁真係而家有個新聞咧，就因為全球啲人 喺食歌嘅時候喺度諗呢句。 哦，呢啲係基本反應嚟嘅啫。咁真係有單新聞咧，係佢睇 mon 睇出咗個事情出嚟嘅。 咩啊？ 真係好厲害嘅。惩教署 啊，我都见到 系啦，全靠睇 mon 啫，真系 好新啊！呢 好新啊，真系 我今朝起身咧，先至系即时新闻。 系啊，好厉害啊！ 咩啊？ 佢就话咁样嘅，佢就话咧，即系赤柱嘅监狱里边嘅惩教人员咧，原来佢哋咧都会即系定时定候咧，就会睇下啲 mon， 睇啲八路电视，睇下各位在囚人士咧究竟吓起居饮食如何？ 哦， 系啦，生活定系咪定时定候咁样？ 唔使揾太平绅士。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揾太平绅士之前，我帮你解。解决咗问题最好啦，咁样。 哦 okay、 好啦，咁咧佢就喺个闭路电视嗰度望下望下，佢就突然间望到呢、這个就话：咦，等下先，点解咧？呢、這个囚犯啊，佢仲分类嘅啫，佢呢个类别咧都要研究一下，系睇喺佢哋嗰个叫做 范畴里面 代表乜嘅，不过唔紧要。 可能大仓同独立仓嗰啲嘅分别啊嘛。 总之就其中一类啦，佢就写住甲类囚犯，清洁工场嘅休息室。 系。 佢就即係個八路電視影住佢哋喺休息室嗰度休息嘅情況。嗱，咁所以首先第一，原來證明咧喺裏邊咧，就算你喺休息室咧，你都係無所遁形嘅。咁啊都啱嘅，因為你俾人哋管理緊噶嘛。 监 狱嚟噶嘛， 系啦，厕所都影噶嘛，叫做 呢个我就唔敢包啦。 睡房影唔影唔知啦，真系唔知。 佢有厕所，点解咁？厕所冇门， 厕所可能 系啦，系啦， 知真系吓。我哋攞翻监狱风云睇下先。 但起码佢嗰个已经会系一个即系独立嘅房间，有埲墙。我哋睇电视剧嗰啲都 隔住， 系啊，隔隔你睇通透入边做咩噶嘛？ 总之个清洁工场休息室都有闭路电视啦， 系 就望到个在囚人士咧。咁啊，我怀疑佢系咁样望到佢话，哦，点解阿强咁认真嘅坐喺度？ 系， 哦，个喺休息室度喺度倾偈啊，谈天啊，佢低头嘅啫， 系咯，仲要即系唔知咁多嘅话，以为嗰度图书馆 系啦，咪仲要见到佢低头咧，手有所动作嘅， 系咪即系手有所动作先？ 咪有揭嘅动作，系啦，都系动作嚟噶嘛？你见到 系 啦，哇，可能如果佢有个背脊望住，啊，点解佢手有啲动作咧？哎，我揭下揭下， 系即系个动作系左喐，又揭下揭下 咁 样。 啊，咁啊睇得几好 啦，咁咪好咯。 系啦，但系唔知点解咁啱个镜头就 pan 到正面喎。 系， 可能佢自己拧住面啦，因为如果唔系佢冇办法。 唔系，会多角度啊。系啦， 佢又睇到话，咦，唔退路。 做咩啊？ 佢系一个爱好动物人士嚟嘅。 咁啊， 佢睇嗰本书，嗰个书名咧有三只动物响度噶。 吓？点解咁？咩啫？咩包胶袋嗰啲啊？ 嗱，三隻动物同两隻动物差一个字啊，差好远啦，已经 系 咪啊？ 佢就冇个门，佢冇道门，但佢有只炮走出嚟啊！ 系啦， 会有 个 呢啲嘅。 哇！佢一望，佢望到话唔系嘛？我谂睇闭路电视嗰个咧，都觉得好惊讶。 喂， 好耐冇见过 咁勤力咁样。 唔系喎，睇闭路电视嗰个都睇到佢系揸住嗰本书， 系啦，因为佢话透过 高清噶 闭路电视发现在囚人士喺呢 个 清洁工场休息室观看龙。哇，好睇，好睇！ 但我想问咧，当佢睇嘅时候，冇人冇人围观咩？ 嗱，又佢又冇咁仔细， 即系 不 嗱， 不过讲真啦，睇呢啲书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一个人睇嘅， 系啊，冇错， 好少人围观分享噶， 系 嘛？ 但系嗰个系公共空间嚟，所以我 休息室啊嘛，咁可能嗱，我哋如果睇以前啲戏咧，通常就可能系黄光亮入去就话。同我睇水，大佬一入去休息啊，系啦，咁跟住嗰啲 之后啊，大家接力啊， 睇完咗咧， 同埋我哋又要普及下，真系的确以男生嘅角度咧，系好难咧围观睇呢啲书嘅，因为如果围观， 又或者你真系我自己啦，我讲我自己，你真系细个读书嗰阵时咧，其实真系纯粹好奇心，就一班男仔咧就喺度指手画脚啊，嗰啲哇咁样嘅就喺度做， 因为如果一班人睇咧，嗰本就唔系咸书嚟嘅，一定系会变咗笑话，即系 啱啱 个个都要咧扮唔觉得有嘢，哇咁样噶，哎呀咁大激个膊头咩？一定系咁样， 系咩？ 系啦，冇人会喺其他人面前表示，诶唔好讲啊，唔好讲，哇我 想集中少少， 唔得冇可能。你包括睇嗰啲 AV 動作片都係嘅，如果一班人睇就真係變咗動作片嘅啦，就會喺度講哇，我著個底都 扮冇嘢，死都扮冇嘢，係 啦， 係啦，但見識好多咁樣，即係做過中學做過。 咁呢個人咧， 咁而家佢就話佢揾到啦。咁跟住呢個職員咧，即係懲教署嘅職員，梗係到場要即刻要調查一下啦。 即系话佢落到去，即系嗱，佢睇 mon 啦，咁佢去到嗰个 落去真 系 有 嘅时间噶嘛， 中咗查获头先嗰本三只动物嘅嗰本书， 都仲睇紧， 唔止添，原来 啊， 唔系一本半本。 考下你啦，仲有乜嘢可以摆落历史档案博物馆里边嘅呢一啲成人书籍啊？ 我会话呢一本个名咧，相对咧比较 Chinese 嘅， 嗰架车啊。 车好似冇咗好耐噶啦， 我唔知啊， 冇咗好耐噶啦， 嗰个老爷嗰架 系 嘛， 系啊，好耐噶， 系啊，咩灯嗰啲 Chinese 嘅呢一个， 系啊， 系啦， 哦，阁 系咩阁， 系啦，阁 楼， 阁 楼， 咩阁啊，唔系阁楼都冇咗啦， 系啊，我咩春。 系，系真系 好嘢，好嘢！ 动嘅年代真系有啲经历啊， 有季节又有动物，齐晒 春夏秋冬嘅动物出晒嚟， 系啦。 仲话咧，部分嘅一啲嘅成人杂志咧，系今年六月七月先出版嗱，呢个又真系嗱，对于我嚟讲就多咗个知识啦。我成日都觉得咧，佢哋仲系卖紧啲旧嗰啲啊， 即系嗰啲二手书 啊，有新噶， 系咯，原来佢哋仲有出版噶咁样。 即系佢即系佢仲生存紧咁。但系咁新鲜热辣嘅， 系啊系啊， 因为冇得加噶嘛。 你咁样讲新鲜热辣，我谂第二啲噶咯。 唔系啫， 你唔好谂到有温度先得噶啫。 我冇讲啊，我意思 冇蛋挞卖嘅， 揭得开嘅，揭得开嘅。 而家九月，而家九月佢买六七月，即系好新一期。 冇错， 唔系住嗱，你都讲咗个重点嘅，佢买，但其实佢冇得买噶 嘛。 而呢一样嘢咧，亦都理应唔会有人啊可以带到入去监狱入边。 莫非里面而家已经唔系换烟仔，系换呢啲书？ 入边其实有便利店嘅，系咪？佢哋都有得用个 app 嚟储分嘅，系咪？ 因为咧，佢又讲翻个规矩咧，佢话探访者咧，如果将任何违禁物品带入监狱， 系 咁佢话咧，其实系会唔得嘅，因为咧院方就会登记啦，没收物品啦，同埋会严格去检查啦。即系你都记得上一次咧，咪有人带走两个口罩定一个口罩咧，都真系捉到噶。 系啊系啊， 即系意思，即系话你就算谂住话一片口罩咧咁薄啊，带出带入我应该做到啦，做唔到嘅，佢都会搜到嘅。 系啊，同埋佢就话咧，成人杂志咧系列入咗咧。呢個違禁品裏面嘅，所以咧即係就算譬如你可以帶其他嘢俾喺監獄入邊嘅朋友啊、屋企人啊，但係成人雜誌咧係唔批准嘅。 係啦，嗱咁究竟係 咁究竟點樣得嚟嗰兩本嘅咧？ 咁而家唯一得個方向 得兩本嘅咋？ 誒，暫時就話唔係喎，佢寫個等字㗎。係 啊，有個等字㗎。 係啊，我諗佢都覺得太震驚咧，唔敢話俾大家聽。 係啊， 可能越嚟越多咧，即係咁而家佢就極度懷疑，就係話如果唔係外來探監人士帶嘅，咁究竟會唔會係？日防夜防，自己人难防咧。 就会唔会系有职员涉事喺入边度咧？ 就俾佢哋 系啦，呢个系一个怀疑嚟嘅。 有冇戳印啊？咪即系 图书馆有 咩人啊？ 香港中央图书馆个人有印喺度系嘛？ 唔系即系定系话月后归还？月后归还？ 有啲人话。 还上得人啦。 喂，嗰本书你揭到最尾嗰一页咧，有张卡仔噶，你摄住你边一日要还啊，吸咗印噶系嘛？ 系啊，唔好整污糟啊！ 嗱，而家咧，我最担心系咩咧？呢单新闻扬咗出嚟之后咧， 即系我要手攞卡噶啦。 嗱，除咗手攞卡咧，可能有好多嗱，你知有好多家庭可能咧，即系咁不幸地，或者咧佢有家人咧喺里边服刑噶嘛。咁可能呢个消息咧，大家互相传嚟传去之后咧，可能都会问噶，阿仔老老实实就同我讲，你究竟有冇睇过？阿妈。冇啊，就系、是、我都唔知道有得睇。 你睇你几唔入流啊，咁啊，跟住阿妈 衰仔，你睇下人哋都喺度欣赏紧嘅时候啦，你仲喺度吓？ 人哋读书会啊，即系嗰啲咁啊嘛。我哋一人一本书，我哋有个 books club 咁样啊嘛。 即系你系会造成不公啊？可能喺里边嘅囚友佢都会觉得，其实我都系好学啊。系咪点解？点解人哋天天向上努力学习佢啊？反正我冇咧，真系。 系咯，即系喂，其实真系要调查啦。第一，佢即系嗰本书，即系嗰几本书， 提供嘅 等等嗰本书系。 同埋第二，喺里边要做啲咩服务先能够得到阅读权？咪真系好合理、啊。 其实阅读权边个阅读权先都系好紧要。 梗系啦， 喂呢啲第二摊已经有少少唔一样噶啦。 点解咧？你惊你揭唔开？ 唔系啊，边个系拆胶袋嗰个啊？ 哦，即系呢啲都要第一手书仔。 不过起码而家咧，惩教处咧已经有回复噶啦，就话佢哋唔会就住咧诶个别事件去评论嘅。但如果真系有人做咗啲犯法嘅行为咧，就会严肃处理嘅。 啊，当然啦，当然啦，唔得噶，记住三级噶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踏入第十一日，累计大约153万人接受采样。截至早上八点半，大约131万人在网上预约检测。另外，截至早上八点，接获273宗个人资料被登记个案，当中151宗怀疑涉及盗用他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跟进。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寻日大约有10万人采样，当中超过50%并没有预约。认为市民对计划仍然有需求，至今有过100万人接受检测，形容是可喜，有助找出隐形患者，尽早结束疫情。他又说会继续为高危和特定群组做检测，如果可以加强检测，找出可能的确诊者，可以避免爆发和扩散。关闭场所和保持社交距离等的措施，就可能不用太重手。政府今日起放宽防疫措施，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话，他们仍然未能够恢复经营。对于当局话下阶段可以重开，他话期望疫情不要反弹，下星期可以做生意，预计到圣诞之前可以回复3-4%的营业额。林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关注政府如何厘定聚会风险。现时有市民会在酒店房间开派对，相信政府都知道，但是就不容许派对场地早点重开是不公平。他又提到，日前听到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说一向有同表列处所业界讨论，但是林汉贤说政府部门一直没有联络过他们，他们是暂时是唯一代表业界的协会，但同市民一样都是看新闻才知道政府的最新政策，批评当局不尊重派对场地业界。海洋公园管理及演艺节目执行总监吴守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正是积极准备重开海洋公园，会视乎政府限聚令等要求怎样配合，当准备就水就可以重开。他说当公园重开之后，旅客可以在指定地点，例如水族馆做瑜伽，亦都会开放缆车下的行山径，以宣扬保育信息，并且会推出夜游公园和两日一夜的露营体验等的活动。至于开园的时候将会怎样限制入园人数，吴守坚说市民入园需要登记预约，人数方面需要视乎稍后限聚令的规定有没有改变，然后再调整。 美国九一一袭击事件19周年，当地将会有仪式悼念死者，但系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嘅活动规模缩减。副总统彭斯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将会出席喺纽约九一一纪念广场嘅仪式，但系由死者家属喺现场诵读遇难者名字嘅环节会改为播放录音。总统特朗普同拜登亦都计划到宾夕法尼亚州当年被骑劫客机失事坠毁嘅地点出席悼念活动，但系两人唔会喺同一时间出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3点，升131点，总成交金额33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6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4蚊，升8蚊；阿里巴巴262.6系冇升跌；美团点评239蚊，升6蚊；小米集团22.75，升3毫；华润燃气系报36.65，跌1.5；友邦保险80.7。升8.5，中芯国际18.92，升6.8，恒腾网络系报2.75，系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18，瑞士法郎0.91，加元1.318，人民币6.837，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4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8,0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37美元，卖出1,94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啊，喺管道里面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理工大学对出啊，即系上翻晒去东九龙走廊噶。咁重复多次位置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啊，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理工大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涌桥路去尖山隧道方向，近着车公庙路一段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6500万年前，清霸地球家系佢哋恐龙。但一粒坠落嘅小行星，将恐龙连埋整个星球上超过70%嘅物种大灭绝。到咗我哋人类嘅时代，小行星又会唔会再一次袭地球？人类又会唔会步恐龙嘅后尘？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小行星防卫战，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火势，佢话佢今朝一早见到佢个仔喺度抛波波，唔知佢翻到屋企之后会唔会再同佢个仔继续练习？希望佢个仔唔会打烂屋企任何一啲嘢，或者整乱一啲嘢，或者系啊，唔觉意你知啊，时少少小电影都会有啲啊，小朋友玩球嘅时候一个唔该，哦，哎呀，好痛啊仔咁样啊，系啊。因为佢屋企有两个小豆丁，唔知佢会翻去佢同佢教啲咩，同埋玩啲咩咧？我哋有请呢个爸爸曾志豪。 最紧要教佢有手尾，玩完波波记得执翻好啊！如果唔系，你会踩波车噶，跣低点算啊？之前我哋睇大陆电视剧嘅时候咧，大家就好记得啊，好似嗰出咧，即系讲话呢一个宫廷戏咧，就好似话阿武则天啊，就话哇喂喂唔掂，你嗰套戏咧好多人啊，即系心口打大出嚟咧就搞唔掂，咁于是乎就俾人投诉，咁啊大家心谂套戏都拍晒啦，出埋街咯，你觉得佢心口打大晒出嚟，咁可以点解决咧？哦，嗰阵时大家记得啦，嗰、那个即系叫做移形换影，放大缩细大法。於是乎就即刻拉大個畫面，咁本來咧就好似佢影住好似擠咗個空出嚟咁樣咧，由於佢拉大咗畫面之後咧，哇、哦、就睇唔清楚啦。於是乎咧就避開咗呢一種嘅視覺效果，淨係見到條頸咁滯咧，咁啊成功避過一劫。啊，估唔到咧呢一種咧放大縮細大法咧，喺我哋香港嘅劇集而家都要應用啦。而且呢、這個今次喺我哋應用咧，我哋都係與時並進，我哋係收到。有人对一啲电视劇集里面嘅道具嘅投诉呢，画面不满呢，於是乎就用咗呢个方法嚟解决。咁係边一套呢？咪就係阿田最鍾意睇嘅爱回家系列之开心速递。就话说第933集就呢影住呢佢哋一家人呢就喺度做呢个清洁啦。清洁完之后呢就有一对手套呢就摆咗喺呢即係画面嘅中间，咁都好合理呀、啊、做清洁嘅人有清洁手套。咁点知嗰对手套呢摆位呢就话一隻呢就係五隻手指嘅手套呢就飞晒出嚟。有一隻手套呢就淨係突起咗一隻手指。咁嗰、那个指套呢有啲收埋晒嘅。咁然后呢咁代表咩呢？就有人话啦，喂喂喂等等先。呢对手套咁样嘅摆设，一个五隻手指，一个一隻手指。仲唔系示威常见嘅口号，就系、是、嗱，我引述嘅咋，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嗱，引述完毕啦吓。于是乎咧，有一啲支持政府嘅网民睇完之后咧，就批评，就话要罢睇呢个节目啦。甚至乎有啲都几吓、啊、有头有面嘅人咧，都就出嚟咧话系啊，要批评呢一个大台添。所以大台有见及此，就用咗头先嗰一招吓、啊，武则天事件更换大法。佢就即刻咧将呢个画面咧，嗱佢冇得剪走呢一句噶，都出咗街啦。佢就唯有咁样嘅。就将佢咧用咗唔同嘅角度放大打侧少少，哇！于是乎咧，你会发觉真系成件事唔同晒啊！因为咧放大打侧完之后咧，真系睇唔清楚咧嗰两对手套咧究竟系递咗几多只手指出嚟噶？哇！成个画面咧好和谐啊，咩事都冇啊！所以不过我谂咧，首先咧就系、是、作为道具嗰个手足咧，又或者唔知边个演员摆咗呢个手套咧，我谂佢呢世都冇谂过咧，最后竟然会衰喺对手套上面。可能佢会以为点解冇人留意我演技嘅？点解冇人会觉得我呢个动作、我呢个画面靓唔靓仔？反而系因为呢一套手套令到公司要重新再制作一次。唉，真系第一演员会心谂咧，手套都不如啊！嗱，第二咧就系、是、嗱，以后咧拍戏嘅艺员咧，可能佢真系要打醒咧24000个精神啊！因为呢一次事件之后咧，个个都喺度追问咧，嗰日有份出镜嘅嗰啲 artist 咧。你又见唔见到对手套呢？嗰阵时个摆位系点样嘅？你有冇留意个手指有几多套摆出嚟啊？哇！我谂各位 即系我冇原拍过呢一啲剧集啊。咁究竟啊，其他艺员咧以后再拍呢啲剧嘅时候咧，佢使唔使咧埋位之前？等先，我剧本我记录晒啦，大佬，我俾我由头到尾咧望一望个画面先啊。喂，唔得，呢个扫把摆咩啊？点解黄色嘅？换个。喂，等阵先，阿导演啊。我唔想着黑色做底衫啊，即系可唔可以俾货第二件我啊？费事啦，黑色底衫点解？哎呀，依家谂起第二啲咁点算咧？真系，喂，以后系咪真系要搞到咁严重咧？啊，仲要咁、啊，以后咧可能有好多数字咧，即系全部都要望清楚，唔可以出现嘅。即系例如五一劳动节，我谂以后都唔使点庆祝噶啦。我甚至乎觉得咧，以前啲处境剧好中意讲噶嘛。哎呀，今日系咩节日啊？譬如端午节啦，今日圣诞节咧，佢就会俾一个咧，即系处境实况咧嚟玩嘅。咁系咪以后真系要 skip 咗佢咧？五一劳动节系唔需要再喺我哋嘅画面度出现啦，嗰日当冇出现过。哇，咁啊真系，究竟边一个系对我哋嘅剧集咧造成最大嘅政治化咧？仲有以后究竟煲剧嘅时候咧，又会唔会俾人哋揾得更多窿窿罅罅咧？以后做道具、做艺员、做戏服、做设计嗰班啊，唔知道你仲可唔可以随心所欲创作？不如算啦。全部变古代，稳稳阵阵啊！风头火势，嗱佢个舞台剧咧，终于可以解封，可以排演啦！啊，唔知佢哋会唔会都有呢一个担心嘅咧？喂，呢、這个演员做咩焦头焦到五支头发竖起晒噶？咁样唔得、啊！哎 ，sorry， 其实佢边有咁多头发可以焦得起啊？交俾佢啦，黄耀祖。 咁我自己都幾慶幸咧，喺唔同嘅藝術平台，即係電視又好、電影又好、舞台都好啦，嗰條尺度唔一樣啊！如果唔係嘅話咧，我估我都幾難喺舞台度做演出啦。诶、欸，阿豪仔就讲电视啊，我哋个 tag 咧又讲埋舞台，嚟紧咧阿祖咧就要讲呢个电影咯，因为系乜嘢咧？就奥斯卡佢哋咧就出咗一个新嘅条文啊，就系话咧由出年开始啊，所有报名角逐奥斯卡最佳影片嘅电影啦，必须要填写表格去披露咧就系幕前幕后成员嘅名单嘅，而去到2024年开始咧就要正式纳入奥斯卡嘅入围规矩啦，因为参赛嘅影片咧必须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其中两个啊，先至有资格咧入选呢个最佳电影嘅。咁点解突然之间要加一啲条件咧？咁样其实咧都就唔得啦，就系喺美国嗰边啦，好大件事嘅，就讲到佢哋啊种族啊多元化呢一样嘢嘅。咁都啱嘅，其实嗱，譬如佢就讲到第一样嘢咧，目前需要多元化。如果你想被候选嘅话咧，至少一个主角或者重要嘅配角咧要系少数族裔，而配角咧必须要有30%系女性啦，少数族裔。LGBTQ+ 又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来的，而个故事呢或者个主题是要关于女性少数族裔等多元性是要包容的。除此之外呢，幕后亦都要有多元性，产业的机会亦都要有平等性，同埋观众方面都要有一个多元嘅发展性咁样嘅，即系讲到咧，可能个片商啦，或者系制作公司咧，必须要包含住咧多位内部高级主管咧，要系女性、少数族裔啊等等咁样嘅。其实讲到呢一度咧，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啊。咁如果咧，即系世界我哋迈向平等啦，种族啊、肤色啊各样嘢，大家都系一模一样嘅，梗系美丽啦，系咪？不过其实我自己咧，相对嚟讲冇咁政治正确喺呢件事上面咧，我唔完全支持咧奥斯卡新嘅谂法噶。系好多人咧都拍手叫好啊，觉得呢一样嘢系啱噶嘛，我哋迈向呢一样嘢。不过唔好谂错咗，阿祖讲嘅嘢咧，我当然啊支持平等啦，种族啊，多元取向啊，各方面我都支持嘅。但我又想举两个例子，如果我哋讲到电影方面，譬如。我哋话黑豹呢一套电影啦，系咪？其实用嘅全部都系黑人嘅朋友啊，演员啊嚟做所有嘅角色嘅。咁难道呢一套戏就唔可以话佢表达唔到公平公义呢一个主题？调翻转头嚟讲，如果黑豹呢一套电影可以上映，另外一套电影系全部都系白人去演嘅话，佢就唔可以上映嘅话，其实反而呢一样嘢系咪有另外嘅歧视喺度咧？啊，又或者我举多一个例子，呢排咧我自己煲剧咧煲嘅一套喺串流平台新嘅电视剧，其实嗰套电视剧咧就叫做《Away》漂流啊咁样，个主题好正确噶，五个太空人上火星。 橋段就係咁噶啦。而呢五個太空人咧係乜嘢種族、乜嘢膚色都有嘅，包括有美國人啦，有印度裔嘅英國喺英國住但印度裔嘅朋友啦，非洲嘅朋友啦，中國嘅朋友啦，俄羅斯嘅朋友啦，一齊上太空咯，哇勁啦啩！咁啊當中包含嘅元素咧，即係種族啊、膚色啊、性取向啊，乜嘢都包曬喺度噶啦。嗱，理應完全達曬標啊，係咪？不過咧，佢十集嘅劇集咧，阿祖睇到第二集咧就開始懷疑我係咪應該要繼續睇落去，因為部戲唔好睇啊嘛，即係我自己覺得啦。睇到第四集咧，我懷疑人生添啊，點解我要花幾個鐘頭去睇呢一套戲啊咁樣？所以話啦，啱嘅，如果我哋有唔同嘅規格咧，去幫手可以做到多元文化咧，都係平衡去發展嘅，固之然好啦。但如果有陣時為做而做，譬如一套電影，都要諗翻啊，就係佢嗰個質素是如何啦，又或者係咪全部用曬白人，或者全部用曬黑人，就代表表達唔到一個公平公義嘅意思咧？我諗呢一個咧都可以再討論討論嘅。风头火势哦，我唔知道我呢位拍档咧喺星期五翻工咧，会唔会最开心嘅一日咧？啊，因为咧其中一样嘢咧，佢最开心，佢系可以听到佢嗰、那个环节有阿永永同埋诺诺细个嗰把声介绍佢出场嘛，佢真系好中意听噶，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梗系啦。此情此刻此声音不复在噶啦嘛，咁所以有得听系好要好听噶啦。疫情之下咧，世界各地咧市道都唔好啊，经济咧未有咁快回火，咁喺呢个时候好容易令到啲骗子走晒出嚟啊！我净系睇个标题咧，都见到哇，呃咗唔少人啦，同埋呃咗唔少钱啊！好在咧有執法人員咧，經調查之後咧，就將懷疑嘅騙徒拉咗。嗱，今日即係啱啱有個新聞就係話咧，其中有20人啊，誤墮求職騙案。咁啊，請即係點樣呃法咧？佢就話請咗佢哋之後咧，就要問財仔借錢。咁啊，騙徒咧就攞咗嗰啲借咗錢啲錢翻嚟咧，跟住咪走人咯，跟住咪消失咯，跟住咪冇得再聯絡咯。欠下嘅貸款咧就係嗰個求職者去負責啦。咁啊，20人被騙啊，被呃咗咧，一共咧230万嘅。咁啊，單係咧2018年咧，淨係求職嘅騙案啊，受害者咧超過100个啦，被呃嘅金额是有1700万的。嗱，数字只是讲求职骗案度做，仲未计其他嗰啲网骗啊、网上情嗰啲分骗啊嗰啲咁样嘅。啊，乜香港人啲钱咁容易呃嘅咩？咪真系啊，唔好咁样啦。嗱，讲起易呃咧，啊呢单新闻咧，其实早都有一排噶啦，但系唔讲真系唔得啊。各位公公婆婆啊，喂！你哋嗰啲医疗券，你知唔知仲有几多钱啊？嗱，我啊咁问下你啫，我唔系嚟呃你嘅，因为我都冇嗰部机去咁样诶呃你或者睇你啲资料。嗱，你哋用医疗券嘅时候有冇睇清楚人哋收你几多钱呢？点解咁问啊？因为咧长者医疗券咧由2009年开始咧，由250蚊一年咧就加到今天啊2020年咧系一共有2000蚊嘅。咁啊，一年唔用咧，仲可以累积咧金额去到8000蚊。曾经咧有眼镜公司就话帮老人家咧配副眼镜啊，配副老人家眼镜，你知唔知几钱啊？4000蚊啊！系啊，点解？因为佢嗰个医疗券佢冇用过，累积金额有咁多嘛。亦都有医生咧，明明咧嗰个病咧，平时咧开3日药咧就 OK 噶啦。哦，见佢老人家有医疗券哦，就开多几日，收多几日药钱。咁啊，就叫啲公公婆婆，有啲咧就叫公公婆婆咧，哎呀，你系时候要补下啦，买啲贵啲心容啊、药材啊，咁啊，净系买冬虫草都唔少钱啦，系咪？咁啊，有社区专业人员就提醒啦，各位啦，长者啦，要避免俾人呃咧，就要去一啲有信誉嘅医疗服务中心。咁啊，如果你冇相熟啊，又或者唔知边间好嘅话，咁你就要留意咧，嗰啲人有冇成日问住啊，婆婆你有冇啊？嗰啲啊，或者公公啊，你有冇医疗券啊？等我帮你睇下，好急于咧攞你嘅身份证嚟 check 下你嗰个咧医疗券仲有几多钱嘅，咁你要小心啲啦。仲有咧，买咩嘢咧都要问清楚几多钱，你先好话啊，我好啦，我买啦，就唔好俾人咧讲多两句咧，就话攞你张医疗券咧，就话哎呀有医疗券你唔使钱啦，政府俾噶嘛，唔使担心啦，咁你就攞去俾人用啊。另外仲有医生收费啊嘅时候咧，同你讲个收费，啊同你理解中嘅收费有落差，有分别好大，咁你记住你就唔好俾钱住啦，打个电话俾屋企人问清楚啊，而家医生收我呢啲。 啲钱喎、啊，哦 ，O 唔 OK 俾啊？咁嗱，问清问楚先至好啊！如果唔系，你嘅医疗券里面嘅钱，虽然你话政府俾你，但你都唔好俾人呃啊嘛。 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眼茄。早晨，冚唪唥同学。Happy Friday。 系啊，我哋今日咧上体育堂。不过咧上体育堂之前咧，我会考一下你哋一条咧 IQ 题先嘅。 哦，好啊。 系摆明系烂烂地嘅。 好啊。 请问你以下三个童话人物，佢哋边一个可以参加网球比赛 ？A. 白雪公主。B 灰姑娘 ，C 小红帽。 白雪公主、灰姑娘同埋小红 帽， 边个可以参 加网球比赛？ 我觉得系小红帽。 点解？ 因为豺狼会食佢个苹果。 吓、啊，咁同打网球、啊、 豺狼会食佢个苹果，首先系冇出现过嘅， 系啦。 同埋咁， 咪有个阿婆 食佢阿婆啊嘛， 食咗佢阿婆啊。 系啊， 同埋咁关打网球咩事啊？ 石娇可唔可以带肥妹仔走啊？佢连书都唔俾佢读啊！真系你 知 啊？ 你解释啊咁样。 我想不到啊，我当是灰姑娘啦。 咁点解啊？ 佢个人灰咯，唔知啊。 我谂到啊，有个名词系豺狼，咁所以我先咁谂啫嘛。 豺狼同打网 球 有咩关系啊？肥妹仔， 我唔知啊。咁 咬柴咋嘛？ 叉烧都可以喺个足球度游落。 哎呀，答案 系排球啊，食叉烧。 对唔住， 好嬲啊！ 问呢个问题，我起个音乐啊。 好啊。 Hello， 我哋又翻嚟啦。我直接开估咧，我想话俾大家听，系白雪公主啊。 点解咧？ 咁都估错晒。 因为咧， 好长啊。 网球里边有一个要求规矩，就系、 是、 要全部都系白色嘅服装。 唔系个个比赛都系咁噶，得温布顿咋，其他全部都唔系噶。诶、啊，仲有如果咧皇后杯诶、都系需要着白衫白裤嘅，其他咧系冇所谓噶。 所以呢个温网咯，因为佢呢个咧都系好古老 嘅 传统嚟嘅。 我爸爸有带过我去睇温布顿噶， 唔准炫耀噶，我哋 睇 过 梅利对祖古域。 咁好啦，我问下你啦，点解温网咧会有呢个 all white dress code 嘅规定 咧？系咪因为纪念一啲人啊？ 唔系， 我觉得佢觉得咁样咧，先至系尊重网球，同埋有嗰种咧贵气啊，皇室嘅感觉。 点解系贵气？ 我又唔知点解。 好实际噶，好实际噶。 因为嗰个波系绿色嘅，如果喺白色嘅底咧， 嗰、那个波系黄色噶。你讲咩都错嘅，点解 唔系嗰啲咁嘅绿色咁样？ 黄黄绿绿啦，好啦，我开估啦。 是 原来佢真系实际都好紧要咧。佢话呢个世界上任何一种颜色嘅衫咧，都会睇到你嘅汗迹嘅，除咗白色。 哦， 所以咧，佢话咧，当年咧，佢哋真系讲紧1800年嘅时候咧，佢哋系嗰啲贵族绅士嘅活动嚟噶嘛。佢、就话啦。我哋咧要求咧呢个运动服装咧系令到运动员个汗迹唔会俾人睇到咁失礼，所以佢哋咧就有呢个严格嘅白色服装嘅要求限制。 听完你咁讲都有啲 Sam 虚啊，而家死都夹住个格拉底，唔够胆举手答问题啊！有汗迹点算啊？ 所以佢话咧，到而家咧，甚至乎以前试过咧，阿加斯啦，同埋费达拿咧，都因为佢哋嘅鞋底咧系橙色，鞋底都唔得， 鞋底都有汗迹，唔系话？ 唔系啊，鞋底系橙色咧，呢、這个主办单位咧都唔俾佢比赛啊，要去换鞋啊。 咁会换咩色鞋底啊？ 白色 鞋底啊！ 佢连你嘅底底咧，佢都有严格规定噶，所以啊，系得白雪公主先玩得嘅啫。 令人难过嘅事，虽然陪审团喺庭上听过燕林嘅家庭背景同精神状态之后，但系虽然系陪审团喺庭上听过燕林嘅家庭背景同精神状态等，但系相信陪审团有足够能力，唔会因此产生偏见。由于燕林由最后出现时间到死亡期间冇目击证人，因此陪审团作出死因裁决嘅时候，可能需要根据证供推断，但系并非猜测。强调推断同猜测系两回事。郭伟雄话：陪审团审视证人证供系咪可靠嘅时候，应该考虑相对可能性，即系有关证供真实嘅可能性系咪大于不可能性，并且强调法庭上出现嘅证供先至系证据，法庭以外嘅事并非证据。陪审团亦都唔应该根据传媒报道作出裁决。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0点，系升84点，总成交金额40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76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0蚊，升4蚊；阿里巴巴263蚊，升4毫；美团点评236.6，升3.6；小米集团22.5，冇升跌。友邦保險80.35，升5毫；中芯國際18.76，升5.2；華潤燃氣係報36.7，跌1毫；恆騰網絡係報2.75，係升6.5；京東集團292.6，跌2.4。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英磅9.932，瑞士法郎8.518，澳元5.634，加元5.88。新西兰元5.161，欧元9.1709， 每百日元兑港元7.3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4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8,010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16美元，卖出193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面咧，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较早前就好挤塞嘅，不过而家咧交通已经正常翻好多啦。咁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面咧，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只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观塘协和街落去观塘道都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亦都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作为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前路茫茫，点揾出路啊？ 揾雇员再培训局帮下手啦！再培训局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二，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不限学历，学费全免，有成300项课程选择，设有特别津贴，每月最高5,800蚊，企业仲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翻嚟11:10，风骚快活人啊！提醒你啦，雷公咧有效时间啊，去到11:30嘅，咁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88%，晏啲可以打嚟噶啦，1872388，1872388啦，因为系有 Happy Friday 点唱。 系啊，如果而家你咧想点个唱嘅话咧，一样有机会噶，系啦，留个言就得噶啦，去到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专业留个言就可以啦。 仲有我哋 fax 号码233964453。 哇嗱，疫情咧即系暂时就好似舒缓咗啲啦，世界各地又好，我哋香港啦。其实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想开啊，蠢蠢欲动，蠢蠢欲动啊！其中一个咧就系琴日有主题乐园、海洋公园，佢哋就开咗呢个记者招待会啊，吓宣布如果咧即系有机会下个礼拜松绑之后咧，佢哋个准备都做得几好咯，一连串嘅优惠咧想吸引大家去。但都開咗好幾個仙河喎，咁樣 係 啊係啊， 有夜遊咯，我見到 係啊，佢嗰個 夜遊導拜啲 friend 又嚟啦， 深度遊啊，森林嗰個深添啊嚇，咁樣咧就話咧就係 sell 啲乜嘢咧，就可以 即係話我哋可以行嗰個叫做吊嗰個叫做纜車， 纜車 下面嗰座山啊， 嗱都可以咁樣講，甚至乎露營。瑜伽、冥想佢都有得俾你做啊嚇！嗱，呢個深度遊係會做啲乜嘢嘅咧？首先講下遠足先啦。佢就話咧會有山藝師咧就會帶領啊踏足首次對外開放嘅小徑啊，就用呢個纜車咧嗰、那個底啊就可以俯覽到啊，即係成個嗰個南岸嘅海景是如何、 我真係嗰度啊，因為下低咧佢係有條山路嘅，係 啊 係 啊， 嗰度、究竟點樣行嘅咧？不過係咪應該只係俾一啲工作人員去做，因為佢哋要去嗰度嘅叫 維修。 洲 啊， 或者草都要噶，系咪？ 系咯，哦，原来我哋可以有机会行嗰条山。 仲有咧，佢讲到明啊，有呢个山艺师啊，去带领你去行啊，即系应该都唔系俾你哋乱咁样去玩嘅咁样。咁另外咧，喺高峰乐园啊，有呢个暗夜星空之下，可以度过两日一夜嘅露营， 就话可以喺度过一晚咯。 即系话行完嗰座山，仲有笪地方可以俾佢睇。 因为咧，譬如外地咧，有好多嗰啲水族馆啦，或者博物馆咧，佢都特登有啲夜游环节噶。刚才我都话日本啊，冲绳佢哋嗰个咩美丽水族馆咧，佢会专门就话你买一个夜晚嘅套票咧，你就可以同啲僆仔咧喺个馆内咧就扎营。佢有埋个帐幕俾你喺度玩扎营啦。跟住夜晚咧，你就可以睇佢水族馆里边啲鱼咧，可能系啦，夜晚有另外一啲生态啊，就会俾你望到。咁当然就可能都望得多个馆里边啫。但系喂，你平时夜晚你要赶走噶咯，而家你夜晚可以留低喺度啦。 哦，即系佢立埋夜晚啫，反正冷气都要开噶啦。 所以其实佢应该一早做呢件事，因为外国真系佢哋玩呢个夜游馆系好多啊，佢哋真系。 同埋咧，我见到咧，其实嗰边南区咧，你就算平时坐去嗰个 cable car 咧，你会见到嗰个环境。都真係好靚㗎嘛，其實即係一早開拓其實都可以啦，咁而家開拓都未必係遲嘅，係咪？咁另外價錢方面，阿田真係好想知啦，係咪先？ 講到咁多嘢嘅時候，會唔會加咗好多錢先？ 唔係喎，係減咗好多錢。 呢個時候梗係要減價咯。 呢個減過嗰個地步咧，去到我真係想像唔到啊！例如有香港人嘅限定優惠。有 生日优惠？ 唔系啊， 身份证号码？ 唔系啊，系人都有啊，因为讲紧咧，首次佢会咧有一个叫做无限次嘅入场证，嚟紧个半年，由10月1号咧到3月21号，3月31号，出年即系总共6个月嘅时间啦，无限次入场，大人498元。 哦，呢个498元， 一张票玩到笑， 玩半年入去啊， 即系你日日入去都得啊。系啦，嗱当然啦，仲有冇啲细节啊？我哋就可以即系等佢再了解多啲咁样啦，系咪？佢话因为原本咧，即系佢就话咧，标准入场嘅门票咧，就由重开当日啦，去到12月31号啦，即系今年啊，都会只系成人卖320元一张咯。 系 啦，仲有100元嘅电子消费现金券俾你。 哦，系啊，仲哇，咁咪买一个餐都用晒嘅呢个，咁但系佢 咁起码即系包咗你个餐咯，咁起码。 明啊，但系如果你只要俾498元就可以玩咗半年， 免 费入场。 任去咁，所以呢个咧都真系几嗱，连阿田都话 OK。其实我就啲担心佢点赚钱咧，其实 系咯， 咪佢就搏你入去， 投一嚿钱， 系啊，投半年咯， 投嗰嚿钱咁你皮多咗人咧，你拿住嗰嚿钱可能做其他嘢啊，可能我搏翻啲翻嚟咧。 但系我觉得合理嘅，因为咧你系惊噶嘛，开头咧你谂下，就算佢而家开咧，好多人都会观望咧，就话不如睇下点先啦，睇下点先啦咁样。咁既然系咁咧，可能佢就话喂，唔好睇下点先啦，你直情嚟啦， 我哋咁啊， 系啦，咁啊搏你咧。买咗呢啲套票嘅就嚟，咁如果你话已经，因为佢有期限噶，你要喺2020年11月30号，12月1号起开始可以买啦。咁可能佢就搏咧，就话如果你冇买到嗰啲咧，咁你会唔会都买翻张，又入去不停玩咁样咯？而家 一日买咋？定系呢段时间？ 唔系有效期， 嗰日开始 系啦， 有效期去到出年3月31号。 系啦，但 系 有啲嘢咧，即系新加咗，仲有唔同嘢啦。不过有一样嘢冇咗嘅话咧，我都几担心对佢哋嘅收入有几大嘅影响。 冇咗咩啊？ 哈老喂，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呢个咧就佢哋都会有成20年嘅历史，同埋都系佢哋每年一个几重点嘅节目嚟嘅。 都冇办法啦，因为即系你哈老喂人又多啦，咁跟住你又即系咁近接触，咁即系处理。 同埋我估另外一个原因都系因为咧，其实佢哋哈老喂咧，即系我都有识朋友喺入边度做嘅，佢哋都系要处理呢、這个。其实佢哋系。今年搞緊哈魯衛，已經係準備緊出年個哈魯衛㗎啦，即係咁長時間去準備嘅，但係有疫情底下各樣嘢開到與開唔到之間咧，佢哋就話咧好難有呢個足夠嘅時間去籌備嘅，所以咧就宣布咧今年嘅哈魯衛咧就係會停辦，亦都係2001年開始咧第一次整個活動需要停辦。 因為都停咗幾個月啦嘛，佢哋咁學你話齋， 唔知幾個月啊？你知唔知由一月尾到而家佢哋營運咗幾多日啊？ 哦，好似話幾廿日就好似係咪啊？ 52日 就 得， 幾日就係。係 啊，咁啊， 所以就佢嗰個哈魯衛嘅籌備就唔夠時 間。不過其實如果你話要籌備咧，都得嘅。马上做嘅话咧，因为都系客人啫嘛，系咯。如果你要客人嘅，有咩比起而家 冇戴口罩更加嚇人啦。 咁又唔得，咁就過毒啊嘛，咁樣。係 啦，突然間見到哇，佢冇戴口罩，哦，原來張相嚟嘅啫。 其實好多人都好嚇人嘅。 係啊，同埋係啦，我啱啱想講，如果你睇嗰啲外國人哋嗰啲名嘴。我佢都揾咗啲相都好嚇人㗎，咁多張相擺曬喺度做觀眾席啦。唔係如果你揾到嗰啲相出嚟，哇， 身身都震撼啊！ 係啦，唔係你以為係有個真人喺度都嚇嚇你㗎。其實如果佢想馬上搞 Hello 位嘅，都有呢條橋㗎。 不過佢又難做到 啦。嗱，再唔係咧，你用翻頭先大台嗰個手套，你擺出嚟都嚇死你啦。你突然間見到，哇唔係，喂， 冇手領位 咁見得呢啲嘢㗎，我而家見到呢啲手套，我驚啊！嗱，又嚇嚇，佢心又嚟一嚟，都幾好喎。 又或者佢有另一個。方法啊，可以话俾大家知，因为琴日记者招待会有讲到，我哋好难可以转亏为盈啦，会唔会都吓到大家一跳啊？ 唔系，佢呢句唔惊，我哋好难会转亏为盈，然后加一句想再泵多次钱，咁就惊系啦，你难转亏为盈都未系最惊啫。 因为咧，佢哋就讲到啦，即系话其实五月底咧就得到呢个立法会拨款啦，54亿啊支持海洋公园噶嘛，咁啊，但系佢哋都会话咧，因为今年咧营业嘅时间实在太少啦， 真系 相信公园咧唔可。可能在一年之内就转亏为盈，话公园已经悭得就悭噶啦，吓咁啊！但系睇下点样就啊，大家再谂下啦。 但 系 唔系你 Zoom 哈佬位都好睇啊？ 咁点啊？阿罗兰有得出，我真系挂住罗兰啊！佢每一年咧嗰个哈佬位啊，有阵时先之前盛志文啊咁样咧，佢哋都会出嚟扮鬼扮马咧。我是期待睇佢哋嗰个广告。 其实你谂下，我哋咁多经典恐怖嘅回忆里边咧。有好多同電視機有關嘅， 我都係咁話， 淨係精子都夠嚇你啦， 精子夠 local 啊嘛，佢嘅主打 local， 精子已經入咗我哋血裏邊嘅啦，其實而家。 同埋咧，好似阿曾俊華仔咧，咁啊，佢話喺個電腦裏邊咧，譬如我撳個 H 掣，唔知彈咗咩人出嚟嚇你啊，咁已經係夠嚇啦。 唔係你可能你入到去嗰個 Hello 位個區度，跟住咧就話輸入你嘅電話，跟住就話啦，你老婆睇到你對 message 出，哇，你個心又震一震。 睇下啲咩可以彈出嚟嚇你。 即係好多嘢都嚇得噶嘛，彈一彈嗰個税。冇通知你過咗期啦，哇！即係喂，我哋 sell 條橋俾佢一個馬上復活啦嘛，可以 去主題公園都係想開心啫。 開心， 就算你嚇我，可唔可以唔好講呢一啲又交税又食嗰啲啊？真係好痛心，我都想做個人啫。 最尾就同你講話講笑啫，不過税你都要照交㗎。 唔係講學，唔係可以轉型啊嘛，好似話齋，唔使一定要去到嗰度。咁你喺度咁樣玩嘅時候，可能都吸引多啲人㗎嘛。係 啊，冇辦法啦。 但係嗰個瑜伽又如何啊？ 我瑜伽其實都喺深度遊裡面度咧，就可以呢個可以咁形容嘅。在蔚蓝的晴空之下，仿如置身深海咁样， 系 啦，就喺呢个深度游里面咧，佢哋有远足露营嘅，亦都有瑜伽同埋冥想嘅内容摆咗入去。 佢哋话瑜伽咧，可能可以有室外，咁室外有啦，但系室内咧，可能咧佢哋喺度谂紧嘅。不过咧，有啲听众咧，我就今朝听风烟咧，有啲听众话室内瑜伽，喂，瑜伽咧好消耗嗰、那个 诶，唔系咁好多 studio 都系做紧室内嘅瑜伽，大家屋企做瑜伽都喺室内度做啊。 佢就話驚擔心咧，好多人咧都話貪得意咁樣，跟住一齊參與。佢哇咁多人嘅時候會唔會有危險啊？如果係室內嘅話， 咁又未至於嘅。其實阿田你冇做瑜伽啫，其實做過瑜伽嘅香港人都佔好大比例㗎啦，所以又唔使咁擔心。 係唔係佢只不過室外就即係一嚟兼微啦，又靚啲啦。當然你喺户外做任何運動，你梗係覺得心曠神怡啲㗎。哇！一擘大隻手就已經好似攬住個山咁樣，你話幾舒服？ 好正咯，因為其實咧呢啲嘢從來咧，佢哋喺咁多年嚟都冇谂过噶嘛啲新嘢叫做 冇做到啦，又唔好话人哋冇新嘢，你咁样讲人哋好尴尬嘅，你咁样攞咗50几亿，你话人哋冇新嘢， 我真系啲新嘢冇做过，即系而家呢阵子有新嘢推出咪好咯， 唔帮你噶。 唔係點都好啦，佢都係諗住希望大家嚇可以即係增加翻佢嗰個營運啊咧。 共度時間啦，咁啊佢哋希望好快可以開翻另外一個主題公園咧，都講密羅緊股噶啦咁樣啊，摩天輪啊、360啊都好似咧會重開啦嚇，希望所有嘢快啲 back to normal 啦。 會唔會有佢哋兩個聯票優惠咧？ 係喎， 快 one get one free， 咁就正咯。 一天，愛情都給我新的力量。他有魔鬼的手段和天使的翅膀，不管我到任何地方流浪，也会想有个人栖息我的胸膛。我尝过温柔的滋味，终生难忘。像春风 天轻轻地吻上我的脸庞，就算你让世界变得荒凉，我也不后悔为你坠入情网。我这里有一扇窗，求爱求幸福求阳光，不是我的就该遗忘，是我的怎么能不想。我这里有一扇窗，求爱求幸福求阳光，不是我的说不了谎，是我的就会把我放在心上。 张信哲世界这分钟啊，这分钟话俾你听啦，雷暴警告再延长，再延长去到晏昼一点钟啊，雷暴警告去到晏昼一点钟。 好啦，但系喺呢个嘅翻学嘅时候咧，我想问一下我哋两个拍档， 系 喺咁多年嘅读书嘅生涯里边，有冇得到学校嘅一啲奖励咧？ 冇， 有。 有 即系攞奖嗰啲啊，由操行奖开始啊，到你参加嗰啲比赛攞奖嗰啲有噶，我攞几多噶？我攞个电台嘅奖添，我参加过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噶嘛？ 啊，你又系嗰啲人嚟噶？ 系啊，嗰、那个系我第一次咧同电台诶扣上关系嘅。 好喎、 啊，系啊，五年班四年班攞第二。 咁 讲 咩故事啊？ 小皮笔。 小皮笔 唔系小皮笔牙技啊，即系磨牙嗰 个，嗰个叫小皮嘅小朋友掹牙。 另外一个好似另外有啊，一年攞第二，一年攞第三，去到总决赛噶。 劲喎！诶， 另外一 个 咧叫另外一年咧，好似叫摇钱树啊。你谂下嗰阵时，即系准备到咧，而家都可能背得翻个故事出嚟，背到呕啊！真系讲到。 即系分别两个故事嘅。 系啊，两年啊嘛，参加咗，好叻噶。 咁我哋有冇啲咩系诶？譬如连续五次一百分攞星星嗰啲有 冇 啊？真系冇， 连续三次迟到攞缺点有， 唔系嘛？ 系啊， 细个养成嘅习惯，咁咪就一世啦。 得啦，唔到。系啦，咁啊嗱，其实咧，即系翻学咧，啲同学仔咧都希望咧，从做老师嘅话咧，应该多啲嘅正面鼓励。 系。 咁啊，正面鼓励就唔系话成日下下罚噶嘛，系咪先？咁啊，即系鼓励下佢哋咧，咁啊做啲好嘢嘅时候咧，咁啊奖啦，系咪先？咁台湾咧间小学咧，咁佢哋好复杂噶，即系佢奖咧。要分好多个层次嘅，即系要过几关斩几将，譬如 大优点、中优点、小优点嗰啲咁样。 小班系咩点啊？ 系小点嚟嘅。 OK， 嗱，咁佢就话咧，有啲同学咧，譬如做得乖嘅嘢啦，咁任何一啲好良好嘅嘢嘅时候咧，佢先嚟咧，将咧叫奖励卡。咁啊，奖励卡咧就俾佢吸引仔嘅。咁啊，吸引仔之后咧，吸满只印仔之后咧，你就可以上咗呢个叫做奖励榜嘅嘢啦。 系 奖励同奖 励，我即刻谂起另外一个，谂起啲议员名。 会唔会有好多奖励搞到你头晕啊？ 一个都晕啊！ 系啊，咁咧跟住咧就话啦，咁啊上咗呢个奖励榜之后咧。 哦，咁跟住咧，你又可以計，仲未完嘅喎，仲未有得誒，即係咁。當然咧，期間有啲獎勵嘅。 係。 咁啊，跟住咧，佢話咧，仲可以咧去，如果連續有三個咧滿咗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有張獎狀添噶啦。即係因為你做得叻啊嘛。 咁、okay. 一路聽其實有咩問題都幾好啊。 係咯。 又有卡，又有榜，又有獎狀，咁有咩、有咩問題、啊？ 佢慢慢遞升。 同埋要逐級逐級嚟啊嘛！即係有陣時咧，你有時老師俾你嘅獎勵咧太簡單，即係好似而家個個都一個獎咧、嗯，個個都一個封幾啊、頒獎啊、行獎啊，咩、都有一個 title 嘅話咧、其實嗰樣嘢相對嚟講冇值錢啊，係咯。 分豬肉咁啊！哦 ，OK， 好啊。咁你諗下佢嗱，平時咧即係攞嗰啲獎咧，即係譬如有啲咩獎勵嘅時候咧，可能送少少嘅小精美嘅禮品啊，或者係文。 文具咯， 嗰啲咁嘅嘢都有嘅。但系你知唔知佢最终极？譬如咧，你攞咗三个叫做三个奖励嘅奖状咧，你估佢嘅最终极嗰个奖系咩嚟？ 可以自己调位同喜欢嘅同学一齐坐。 系，我觉得佢笑咧，佢开心。我觉得系 钱咯， 有一包米咯，攞包米翻去。阿妈，我搞掂咗，有包米翻嚟。 换油咯，系咪啊？唔系嗰啲， 都唔系嗰啲 手机。 哇，咁又唔不至於 可以唔着校服翻學， 都幾好啊嚇！ 哦，或者免俾老師罰五次， 即係有出獄許可證嘅。 啦， 下次老師鬧我，唔使驚啊，我儲夠咗嘅，你嗰個點曳都入得啊咁啊！ 嗱，你哋都谂到呢啲咧，都好啱啲细蚊仔要嘅。但系学校竟然咧觉得呢啲都唔系一啲咩奖励嘅。佢有个最终 唔系 奖 佢做功课。 如果唔系，佢话最高荣誉吓，佢写咗最高荣誉。 哇，劲啊！攞金针奖啊！佢 系咩咧？ 攞咗三个嘅奖状咧，跟住咧就俾佢最高荣誉就 系。 你可以同校长食一个午餐啊！ 哦，即系好似巴菲特咁样啊！ 系啊， 同巴菲特食午餐喎，而家。 但系问题系。有边个够胆小学生？我讲紧，你系会喜欢呢个大奖咧？叫做 唔系喎，我 OK 喎。 小学都即系冇理由会中意想同校长食饭。 因为嗰阵时会觉得系一个荣誉嚟嘅，有 唔系呢个系最高荣誉 啊？系啊，我真系觉得一个荣誉嚟嘅。 但读书嘅时候边个会想噶？ 我阿妈想咯， 我阿妈想啫嘛。 阿妈搏住佢啊！嗱，校长帮我写封靓啲嘅推荐信啊！佢 唔系喎，食饭啫，冇包写推荐信。 啱啊，你冇得一上二啊！ 除非就真系咁嘅。留翻个餐唔系可以食三次饭之后就换一张推荐信 啊 系咪咁样啊？你可以连续同佢食到三次饭就可以换到一张推荐信啦。 啊 咁啊实际好多啦。 咁即系证明嗰个小朋友好乖啦。 系啊，要乖到咁样嘅。 因为佢要攞嗱，先有一张奖励卡，上咗个奖励榜，跟住先有奖状，仲要三张奖状， 三张奖状 先至系最高荣誉，系同校长食饭。 你平时换个煲啊，都储两本 passport 咁厚嘅印花啦，系咪先？ 即系估唔到细蚊仔咧都要即系同佢阿妈一样咧，一齐要储啊，储好多嘢。跟住咧，有啲网友咧就话啦：，哇，咁样我咪好大压力咯。其实见到校长都好担心，好惊噶嘛。 系啦，会唔会啲同学咧？ 即系啲学生先会见校长噶嘛。 会有啲同学咧储到咁上下咧，就留翻嗰个 quota， 死都唔攞埋个星星。 系啊， 阿同学啊， 跟住你争 小强，你争少少就可以同校长食饭，我咪就系因为唔想咯。系啊， 又唔系，同埋你个最高荣誉可唔可以唔系呢样啊？ 一系就可唔可以俾我拣同我喜欢嘅老师食饭啦？ 系啊，又或者可以俾我拣唔翻学一日啦，咁样得唔得咧？即系嗰啲网友就话，但系呢个学校，即系学校觉得自己。同校长食饭是最高荣誉，你冇问下啲学生啊？ 会唔会再高级啲噶？如果你再储到多啲分咧，就同教育部部长食饭啊！ 哦，跟住好似 最后再上啲咧，就 太平绅士一样。 太平绅士系啦，去到最尾就直情可以同我蔡英文食饭嘅。哇， 咁、 OK 喎，可能 OK 喎、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五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经过多日聆讯之后，裁判官开始引导陪审团。死因裁判官高伟雄结案陈词的时候说，一名年轻女孩死亡，而且遗体全身赤裸，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虽然陪审团在庭上听过燕林的家庭背景和精神状态等，但是相信陪审团有足够能力，不会因此产生偏见。由于燕林由最后出现时间到死亡期间没有目击证人，因此陪审团作出死因裁决的时候，可能需要根据证供推断，但是并非猜测。 强调推断和猜测是两回事。高伟雄说，陪审团审视证人证供是否可靠的时候，应该考虑相对可能性，即是有关证供真实的可能性是否大于不可能性，并且强调法庭上出现的证供才是证据，法庭以外的事并非证据，陪审团亦都不应该根据传媒报道作出裁决。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踏入第十一日，累计大约153万人接受采样，截至早上8:30，大约131万人在网上预约检测。另外，截至早上8:00，接获273宗个人资料被登记个案，当中151宗怀疑涉及盗用他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跟进。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寻日大约有10万人采样，当中超过50%并冇预约，认为市民对计划仍然有需求，至今有过100万人接受检测，形容是可喜，有助找出隐形患者，尽早结束疫情。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已经找到3间合适酒店可用作检疫，只是需要5日之前通知，这3间酒店就可以提供有关服务。他说已经向政府反映有关情况，酒店方面希望可以获每3个月续租一次，但是政府不愿意，只能够每月续租。至于政府是否已经决定租用酒店作检疫，田北辰说相信会有好消息。另外，田北辰认为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绝对支持再向每名市民派10,000元，但是同时应该改革税制，新增资产增值税、奢侈品税等，以扩展税基，增加政府长远收入。珠海斗门区一间酒店附近发生爆炸，3人受伤。事发在早上9点左右，从网上片段所见，爆炸威力强大，酒店门口严重焚毁，附近民居和多架停泊门外的汽车受到波及，超过50名消防员到场救援，3名伤者当中有2人轻伤，1人烧伤，已经被送院救治，没人被困，当局正在调查爆炸原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1点，升78点，总成交金额44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53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0.5，升4.5；阿里巴巴263元，升4毫；美团点评237.4，系升4.4；小米集团22.45，冇升跌；友邦保险80.65，升7.5。中芯国际18.8，升5.6；华润燃气36.6，跌2毫；恒腾网络系报2.8，系升7仙；盈富基金25.16，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6，瑞士法郎0.91，加元1.318，人民币6.839。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9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7,9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47美元，卖出1,94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外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咧就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大角咀。而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们要有毅力和耐力，逆境过后，我们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们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翻，你唔好乱谂嘢啦。诶，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噶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笃眼笃鼻阻住你煲剧？唉，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噶，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咧，我哋翻嚟十一点半咧，而家呢一个风骚快活人咧，一阵会有点唱嘅时间啦吓。 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晏啲弹到我嚟啦。咁我哋咧就 网上留言无人欢迎， fax 号码23396453都得嘅。咁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又湿咗啲啦吓，90%，雷暴警告去到1点钟。 系，冇错。好啦，咁有一单新闻咧，就真系都几惊下噶。之前呢曾经呢有人呢就话当佢去厕所嘅时候呢就叫大家唔好挂住睇手机咁轻易。 厕所。 因为点解呢 挂住睇手机。 因为点解呢 我知道你想讲嗰啲嘢系咪我好惊㗎。我今日睇到一单新闻呢我好快我就过咗啦。 係呀但我想话呢单新闻呢唔系淨係佢嗰度先有啊。咁即系既然系咁嘅话呢大家有啲心理准备啦。 咩呀 因为呢嗱去厕所嘅时候呢就唔好只系挂住睇手机， 唔系咁当然啦， 因为你要及住自己，唔好睇手机， 最紧要及住自己 嘅咩啊？ 如果唔系咧，就恐防你咧就有意外。本来谂住去厕所，跟住可能就入医院。 你想点咧？无端端你喺度 rap 呢啲乜嘢？ 唔系你冇谂过，有咩会喺厕所捐出嚟？ 其实我想讲，我成日都惊噶。 香港就好啲嘅， 真噶， 香港会好啲嘅。 我惊佢，我惊到呢一个地步。 系啊， 我即系因为有见过有新闻。就话咧， 其实唔单止一，我知道你想讲啫，可能佢喺个马桶度有啲嘢走出嚟 系 咪啦？但系好似外国嗰啲多啲 嘅 喎。 佢而家都外国嘅， 但系 对于一个咁惊蛇嘅人嚟讲咧，即系我啊，我见过有发生过咧，我系有阴影啦，所以我只系睇新闻，亦都可能系十万九丈远宇宙都好啦，我都觉得会唔会有一日会降临喺我屋企身上边度？我 系 有惊 嘅，真 系惊 嘅。我仲想话咧，男仔就惊好多嘅啦。我之前睇嗰单咧，我感觉远啲嘅，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嗰单咧系喺澳洲嘅， 系啊 系喺澳洲嘅。 呢啲新聞都唔係， 其實耐唔時就有噶啦。 咁因為澳洲 通常都係外國咯。 係啦，咁你會覺得澳洲佢種都機會都抵啲啊！成日都話佢嗰度係 田園啊， 佢直情 係 荒山野嶺嚟噶嘛。 係 啦，咁澳洲嘅朋友成日都話咧，佢哋可能喺屋裏邊咧，得閒無事下邊咧就會有啲蜥蜴啊、蛇啊、鱷魚都成日嚟探佢哋噶嘛。 我哋當佢 覺得好似好正路咁樣嘅。 通常咧，即係佢哋住嗰啲係獨立屋啦，咁啊即係平地啦，即係唔係講緊住 apartment 嗰啲啊，咁可能系嗰啲发生嘅机会多都唔出奇，因为嗰条渠啊喺地下我记得你 妈妈今晚要暗我瞓觉讲故事 啊，佢揸紧只手 啊，我常惊啊，男人最痛啊，大佬见到个标题，但 系 今次咧，但系今次呢一个咧近啲噶，所谓近啲咧就喺泰国。仲要佢老家系啦，咁咧嗱，即系大家一定要超级注意啦。我谂香港应该冇事嘅，我希望吓。佢话咧，嗰个男人咧，十八岁嘅一个男子上一厕所嘅时候咧，他就开打。 我啱啱为你打咗个冷震， 系啊，真系为你冷震。咁咧，佢开大嘅时候咧，佢就一路开一路开，真心畅快，好好。哎，突然间。感觉到， 做咩又系啄佢啊？ 而男人最痛， 即系点啊？佢咩先？ 佢觉得嗰度突然间好痛， 啤啤仔定系咩啊？ 咁梗系男人最痛啦，唔好讲啦。哎呀，真系咁。然后咧，佢一望住佢，点解会咁噶？ 咩蛇咬啊？ 见到有条蟒蛇，仲要缠住佢嗰度。佢嚇到當場彈起， 其實同我而家一樣嘅啫。監製，我可以請十分鐘假。 係根據剛才呢個新聞嘅形容，係啦，佢直情係哇二入一啊！佢望住條蛇仲喺度。唉，魂不附体，挂住喺嗰度。 佢冇谂过自己可以变得咁大条。 唉，我 睇到荣誉嚟噶， 你哋继续啊！我要紧握双手啊！ 忍得水先， 系啊， 饮得水唔饮得水嘅情况， 系啊，咁跟住咧，仲要 大蟒蛇喺 大 蟒 蛇啊，条马桶捐出嚟啊！ 但系唔会塞嘅咩？我想问嗰条渠 冇啊嗱，咁跟住咧，仲要系点咧？佢出咗嚟猎食之后咧，嘈一声咧，佢又翻去屋企啦。佢翻翻去自己， 但系走咗啊！ 佢走咗咧，匿翻个马桶度咧。 死啦！连搏都冇得搏啊！ 唔系， 佢冇攞走到， 冇攞走到，佢冇夺走。 我冇， 佢只不过系狠狠地留咗个纪念啫。跟住佢就 即系个矮人 潜翻落个马桶度。所以咧，后来嗰啲泰国蛇王鳝咧，仲系可以去到现场咧影埋相噶，仲见到条蛇咧喺嗰度，然后先再将佢咧连马桶带蛇咁样将佢成个滴走咗。咁啊冇嘢噶，条蛇长一米啫嘛。 蛇喺个马桶捐咗出嚟， 其实我真系冇谂到，我睇报纸嗰阵时，我俾得到呢单新闻，竟然喺直播室里边带大条蛇飞过嚟啊！ 谂住避一避啊嘛。 咁跟住咧就真系好恐怖啊，因为咧 佢系咩地方屋企啊？ 佢屋睇下先啦，佢嗰度系 边度都好啦，总之喺马桶度出嚟咧，同你 say hello 啊佢。 系啊，佢嗰度系喺， 佢真系同你讲 hello 喂咁样啊，咬住你啦咁啊。 佢好似真系屋企度喎， 屋企都会发生。 系啊，佢好似真系屋企度嗱，所以咧佢仲要咧就系上厕所嘅时候咧就望住手机睇紧片咯，即系只能够话咧，如果我哋以后咧要防止呢个意外咧，假设你喺荒山野岭啊，你觉得嗰笪地方 荒山野岭真系可以避得到？ 唔系，如果你真系住嗰啲郊区咧，咁你可能。真系咧，唯有提自己就系唔好睇电视，千祈唔好睇手机，擘大只脚望住自己，夹住，仲要随手攞住咧，攞住啲叉啊、武器啊嗰啲咧。 我啱啱 上想 见到咧，如果你见到个你个湖面泛起涟漪嘅话咧，第一时间就拍落去。 咪先，我想问，即系头其实头先佢喺度坐紧厕所俾蛇咬咧，同睇手机其实我觉得冇关系。 其实冇关系 嘅，因为其实就算佢冇睇， 你 唔会 长期观察住，同埋讲紧嗰个情况有冇危险噶嘛？随时准备走噶嘛？你唔会去厕所嘅时候， 同埋你坐系得正正喺个马桶嗰度，其实系坐晒噶嘛？咁你边有空间嚟睇到究竟下低有冇嗰个泛起涟漪，有冇咩震动啊？有啲咩 另一次咧就喺美国嘅，美国嘅德州咧就有一个屋企咧，又系喺自己屋企个厕所度咧， 佢 好少少，佢未埋去坐嘅，佢就见到咧有条花蛇添啊！哇，有条花蛇咧喺嗰个地方度咧， 咩款式都有啊，任君选择。 系啦，深啡色花纹条蛇咧喺度探头走出嚟，咁佢就吓死佢啦。咁跟住咧，佢就影低佢啦，然后就 揿冲刺嗰个掣啦。 佢就摆上去问啲人咧，究竟发生咩事啦？咁点知得到蛇嘅专家咧就派定心丸。 哦， 喂，你唔使惊，佢冇毒噶，你继续去啦。 佢冇毒，佢有冇咬我先？ 系啦， 佢自己喺度听到歌，佢闻歌起舞咁样飞出嚟，印度嗰啲咁 样。咁跟住咧，佢就话你点解咧？原来咁多有呢啲蛇咧喺个厕所度咧捐出嚟咧， 佢哋因为地下引水道喺佢，即系佢哋去排渠嘅，即系排污水渠咧。 佢哋估计系咩咧？就系话啦，因为德州咧，佢司空见惯噶，除咗电锯出名多咧，原来佢话佢哋嗰度即系好多蛇都试过匿入嚟嘅。佢话点解咧？佢话当地嘅下水管出现破裂。咁於是乎咧，蛇咧就可能咧用呢個方式咧，佢又再打咗冷震，我哋又拍檔。 我哋話 蛇咧就會用呢一種方式咧，驚嗰條罅咧就鼠入屋，所以佢話咧，你唯一嘅方法係咩咧？就係去完廁所冚蓋。 哦 ，OK， 系啊，去完厕所冚盖。 但系唔系佢冚盖啫，佢只系恐防佢躝咗出嚟入屋啫。但系我都会去呢个厕所噶嘛。 咁可能去之前咧就冚住盖，再冲一次水先。 冲厕水先。 系啦， 你肯定冲个厕水可以冲走佢啦。 咁唔系啊，因为 我觉得可以 起码嗰个冲力咧， 系咪 冲走佢先，佢远咗啲先。 佢识滑浪咁点算啊？佢乘风破浪咁 点啊？你知唔知咧？ 山民远流而上啊！ 如果咧你真系好惊咧，你可以参考咧有一个美国网民嘅做法。佢话佢哋试过咧，就今次喺加州嘅。佢话咧就系因为试过咧，厕所有蛇爬出嚟，真系好担心啦。佢做咗两件事，第一佢就攞水泥拥住咗成个马桶，佢真系惊到一个地步，拥住咗佢。 咁佢点去啊？ 冇错， 佢惊过我咁。 佢点去？ 痰管 唔系， 佢出街先至去。 系啦。佢原先翻嚟可以， 即系佢以后喺加州度去食肆嗰度咧，见到咧有马桶咧就毫无赖封住佢。 佢喺自己屋企点解决咧？就如果阿祖要跟佢嘅话咧，你要同阿 Molly 一齐争啦。 哦，去搞厕所， 佢就改用猫砂盆嚟大小便。 哎呀！ 佢真係驚到咁樣， 咁原來我唔係最驚，我而家覺得好放鬆啊！ 係啊，跟住咧佢個女， 你都唔使封咗 佢個女見到之後就話：爸爸唔好再玩啲貓砂盆啦，我哋搬屋啦。 系 搬屋啊，直情去到。 但如果佢系住喺德州嘅，好难搬噶。 佢喺 加州， 跟住个女带佢搬到德州。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有冇食过蛇皮果啊？ 听就听过，但系就未食过。不过我知佢嘅原产地系印尼爪哇岛同苏门答腊岛，后来喺其他东南亚地区都有种植，例如马来西亚。佢个 size 咧就通常好似一粒鸡蛋咁大。外皮咧就系啡色山丘状嘅鳞片，好似蛇皮咁嘅，所以就叫蛇皮果咯。咁你有冇食过啊？ 有啊，剥开层外皮就有啲奶白色嘅果肉，而每嚿果肉里面咧都会有粒核嘅。 哦，咁唔同地方出产嘅蛇皮果，味道会唔会好唔同嘅咧？ 会噶，有啲较差嘅会有阵怪味，肉质好干硬，仲会好酸涩添。而印尼巴厘岛出产嘅蛇皮果咧，就系最好嘅品质，味道甜中带酸，口感好似苹果咁爽脆啊！ 蛇皮果除咗直接咁食，仲会唔会好似菠萝啊、柠檬啊、蜜桃啊嗰啲咁样用嚟煮餸，又或者整甜品噶？ 煮餸我就唔肯定啦。不过我知道有人用蛇皮果整成果干同埋糖渍。 系啊，有机会我都想试下。 如果我喺生果铺度见到，买啲俾你试下啦。 好啊，多谢晒。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试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啦，嗱，我咧即系讲紧啦呢排啦吓，喺大陆好兴嘅就系话咩啊，唔好浪费食物，希望可以今日讲埋咧，之后我就下次专话题。 好，食埋食埋条蛇咯， 喂，又唔好咁啦，你 食埋条蛇咯，啱。 嗰日啱啱先暖完翻嚟，冇起鸡皮啊， 食咗佢冇事噶啦。 咩？我啲鸡皮仲起紧啊！你睇下， 食咗佢冇事啦， 唉，好惊啊真系。 好啦，我上次问低条埋题目嘅，你记唔记得？ 唔记得。 你仲话剩翻几廿秒睇你点讲？咁样嗱，我就系话啦，朱元璋嗱系好悭钱啦，系咪先？即系话好悭家，唔可以因为咧即系浪费食物啦。我喺明清嘅年间咧，物质虽然丰富啫，但系天子咧都仍然咧都好顾及呢个百姓，好艰苦嘅。咁但系点解咧？虽然话艰苦啫，但系嗰啲有钱人都依然有钱噶嘛，系咪？继续食好嘢噶嘛？但系啲有钱人会肯食人哋食剩嘅餸菜？酒楼 啩， 酒楼啊，讲紧酒楼亦都会买人哋食剩嘅饭菜翻嚟，点解佢哋甘愿去食人哋嘅口水咩？ 系咪即系佢自己食翻先，定佢买咗翻嚟之后咧，佢就转赠俾人，好似派饭嗰啲咁样啊？ 啲有钱人系自己食翻嘅，酒楼咧又即系出嚟卖噶咯。 我估佢哋会买皇帝食剩嗰啲嘢，食皇帝口水咩？好似自己都会升官发财咁啊！ 皇帝难买啲。应该是那些巡抚啊、道台啊， 又可以 巴结 佢哋， 地方官员想看看他哋究竟食到啲咩餸菜啊，跟住嚟学嘅咁样。 你要俾翻啲掌声俾自己， 好， 你今次真系系 exactly 中晒， 真系食皇帝餸， 真系食皇帝， 我咁点买啊？皇帝菜呢个名副其实， 真系皇帝招有皇帝菜啊！ 皇帝菜， 真系啊，因为即系唔系佢食嗰啲真系并唔系我哋食嘅隔夜餸，真系皇帝日日食剩嗰啲珍馐百味啊！嗱，古书咧都有记载咧，皇帝一日食两餐， 系 第二两餐咧，佢系朝早一餐，夜晚即系晏少少一餐，而呢两餐煮几多少餸啊？ 38度， 108。 嗱，咁你又多得滞啦。 嗱， 今次又即系俾自己一分啦，系廿几三十度噶，即系每次煮都廿几三十度，而每次 其实点食啊？廿几三十样嘢，你要拣都要时间啦，系嘛？ 佢每样食少少嘅咋？ 系啦， 掂一掂嘅咋？ 就算几好味，都食多唔过三啖。 系， 即系就算嗰只鸡翼啊，可能佢食啊，佢咬一啖，跟住摆低噶啦。 咁因为佢有个讲法噶嘛，咁啊惊俾人知道佢咧，佢中意食边味餸，下次就会落毒。所以佢话你永远会廿几度餸都唔知道度都落毒咩？唔通？ 你要注意好几亿喎，即系玩啲揭牌嘅游戏咁啦， 真系好惨啊！连自己想食嘅嘢都要扮唔中意食， 系啊！ 好彩我唔系皇帝啫。 系啊，咁咧跟住咧就话啦，即系食剩嘅情况咧，系真系摆满成台都系嘅。咁你谂下，仲有啊，系啦，会嘥晒，但系咧，唔系得佢一人噶嘛，其实仲有其他人咧，其他人企喺度咧就望住佢啦，因为佢唔系一个人食饭噶嘛。佢虽然一个人坐喺度，将台成廿几三十碟餸啦，但系侧边仲有好多随从啊、妃子啊，或者喺度望住佢食紧啲咩啊，睇下食得安唔安全啊咁样。其他臣子都会企开少少咁样。啊，但系佢企喺度做乜嘢？其实嗰啲臣子啊、妃子啊，企喺度望住皇上喺度食嘢嘅时候，点解佢企喺度啊？ 猜妹，睇下边个拣第一碟餸嚟食。 喂，大家我估下嗱，开个盘睇下皇上皇帝第一碟 空杀，跟住就系。 唔系嘅，佢哋有原因喺度。 OK OK， 佢企喺度咧，原来咧系皇帝啊，等佢上次食物俾佢哋。 哦， 系喎，即系话，譬如佢食咗碟鸡翼，啊，几好味喎。阿妃子，呢碟鸡翼我赏你嘅，咁样，即系佢哋喺度等打赏嘅，有嗱，有啲朝廷 嘅人，即系等食嘅， 系等食嘅， 等 食皇上食完之后咧，就俾佢食，不论但不过咁咯，不论好唔好食， 哦，你都要食晒， 你都要食晒佢。但系我 当场食噶， 但系系啊，要即 仲要扮到啊，好美味啊，好美味啊， 啱啊啱啊，因为皇帝同你分享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就皇帝觉得好味，虽然你未必觉得好味嘅，但系你都要，就算你几饱，你都要食晒佢。如果俾皇帝见到你一个唔该，哦，你觉得唔好食，食剩咗啊，食唔晒啊，佢就拉你去罚噶啦，系啊，所以好巴闭啊。 可能咧，皇帝会攞佢嚟做嗰个试毒针嗰个添啊。我未食之前，我俾只鸡翼你先，咦，你食完冇死？你冇变样喎， 但系俾咗你咪就攞唔翻噶咯， 咁唔会得 佢赏赐咗，佢成碟赏赐俾佢噶嘛， 系啊，佢都系咧，咪佢咧嗱，先先咧都会有个侍从咧就 攞银针吉下嘅， 系啦，攞啲银 针粉都吉埋啊， 吉睇有冇毒嘅，咁总之佢食完之后咧，佢就觉得嗰样嘢好咧，就派俾你啲人食，赏赐又唔系派添啊， 几时用银针，几时用金针啊？ 金針就有隻雞嗰時， 係啦，有冇雲耳嗰陣時啦， 有冇耳雲嘅時候？OK， 咁好啦，咁啊要食曬佢啦，咁啊嗰啲皇帝菜咧，其實咧。即係如果俾皇帝大賞賜，係一個榮譽嚟㗎。 咁梗係啦。 食完之後咧，可以行翻出去咧，話：哇！今日皇上打賞我食咗啲碟咩菜啊？咁樣 食咗嗰啲口水味。 啊！真係啊！咁咧嗱，即係唔係咁啊，但係唔係晚晚都係咁高興啊，得想食物噶嘛。咁可能皇帝咧話今晚啊心情唔好啊冇mood啊，總之食剩嘢之後咧，咁其他唔食㗎啦嘛。 哦。 咁點算？ 抌曬佢啦。 抌。 嚇！ 佢就會覺得皇帝就可能會係抌，但係幫佢執碗筷嗰啲人就話：哇！皇帝今日冇想次啊，咁 系 廿几卅道菜， 全部食晒， 唔系啊， 我卖晒， 系啊， 我会卖啊， 系 就头先讲嗰啲啦， 呢啲咧就系打虎头嗰个起源啦，咁样， 诶，佢会可能咧就会送出俾官内嗰啲人啦，又或者咧系嗰啲即系譬如嗰啲人咧会垃圾嘢食咧打包咧外卖咧。送出去官外边卖俾酒楼，同埋卖俾有钱人。 宫外边，宫外边 系啦，宫外边嘅就系卖俾酒楼，同埋卖啲有钱人咯。 咁、哦、会唔会注明系皇帝剩菜咁样噶？ 咪一定系啦，一定系啦。所以啲人成日喺度 hold 住，喂，睇下几时有出嚟啊？啊，皇帝有啲送啊，咁样。佢话好多人争噶。 咁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咧食御膳咧，我哋咪成日都喺啲酒楼度有个餐单写住御膳嘅。其实意思即系话口水味咯。 啊，可以咁讲啦， 系啦， 全部都俾人舐过噶，咁 样。真系啊，嗱，一来唔浪费，二来又有钱赚，真系 win-win situation 嘅。嗰时啲人咧好识谂啊，吓啊！但系嗰时咧唔系大。 飞奔有冇得咁样噶？ 飞奔应该唔食得嘢，佢哋要 keep 住个身形。 你唔明佢讲咩？佢飞奔佢又食唔晒，可唔可以拎出去卖啊？ 我冇用呢个形容词啊！ 嗰啲嘢食啊！ 我系 分享， 系咯。 但系咧，古时皇帝咧又唔系个个高高在上嘅，唔系个个坚尼地嘅，咁咧佢哋咧都会微服出巡咧，睇下啲百姓生活系点啦，又睇下你班官员啊、士兵啊，为朝廷打工嗰啲人咧，究竟佢做嘢做成点，有冇浪费食物嘅？佢、哦、话有一次咧，雍正咧都系拜祭， 我都估到系雍正嗰啲 friend 噶啦，因为康熙就微服私访记嘛， 系啦。咁啊，雍正咧，佢话有一次咧拜祭完之后咧，啊走去走咗个码头嗰度，咁喺码头望下啦，啲人咧即系嗰啲船员啊，喺度做紧啲咩啦咁佢咧見到兩隻船，啲船員咧啱啱埋岸咧，一隻埋岸咧就喺度清理緊個甲板。 係。 咁啊見佢又掃曬有啲嘢咧落河度喎。哦。跟住見到之後咧，佢就眉頭一皺。 係。 嘿，由此心裏面講咗句呢啲啦。咁啊，咁你估下嗰啲甲板嘅船員掃咗啲咩落個河度啊？ 應該係啲 蝦殼， 成隻蟹。 点解有虾壳？ 我唔知 道啊，食剩嘅嘢， 食剩嗰啲嘢咯。不过应该皇帝食， 应该日常生活食品。 系啦， 系 佢就扫晒啲米啊，因为倒泻啲米啊，因为佢嗰个船咧系 运粮米 嘅。咁咧、 okay ， 佢有啲嘢咪可能会倒泻啊、打泻，其实都会噶嘛。咁咧，啲船员咧就将佢扫就河啦。不过皇帝见到咧就眉头一皱，哇咩事啊？点解要咁？ 皇帝系端午节啦，今日 系啊，要俾屈完。咁跟住咧，皇帝就走去问个船员：啊，你唔觉得咁样将啲米扫晒落河唔系几好啊？会浪费嘅咩？你知唔知个船员点答佢？ 济河神， 佢又唔系咁样嘅， 系咩？ 啊，个船员就话啦，啊，即系咁啊，架船成万斤米，咁倒泻少少都唔系好嘥啫。 高胆咁样同皇帝讲， 佢唔知系皇帝，佢未服出巡啊嘛。 死得啦，死得啦！ 真系死得啦！皇帝即时啊，大声大发雷霆，话你哋严厉分斥佢哋，仲揾埋个船主啊，话拉埋嗰个扫地嗰个船员咧，翻到去北京嘅时候咧，即刻重刑。再加埋个加号，即系为锁住佢啦，游街示众啦，仲终止佢哋以后唔准再做船生意， 仲要俾人攞终止去罚佢啊！哎呀，好严重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即系话叫佢唔可以严重浪费啊！ 所以咯，贪污浪费啊，都系犯罪嚟噶， 亦都愿意透过外交同军事渠道同印方保持沟通，共同致力恢复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苏杰生就话唔希望见到紧张局势升级，印度嘅对华政策冇变，相信中方亦都冇变。印方始终认为印中双边关系发展不必然以边界问题解决为前提，亦都唔希望走过去嘅回头路。印方愿意同中方透过对话谈判缓解边境紧张局势，恢复并且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低压槽正是逐渐减弱。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1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47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53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5，升5.5；阿里巴巴263.4，升8毫；美团点评238元，升5元；小米集团22.45，冇升跌；友邦保险80.5，升6.5；中芯国际18.86，升6.2；华润燃气36.6，跌2毫。恒腾网络系报2.8，系升7仙。盈富基金25.18，升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941，瑞士法郎8.521，澳元5.64，加元5.882，新西兰元5.164，欧元9.1737。每百日元对港元7.3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2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79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57美元，卖出194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啦，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广东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港城咧一带交通挤塞，将军澳道下行落翻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油塘电话机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多年。终于由他亲自解开空肚吃早餐的谜团。 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 Leo 说早餐就是一日的开始来的，新歌 MV 当中他就以煮早餐给家人，比喻为家人注入一日的能量。提到自己曾经讲过的空肚吃早餐呢，原来 Leo 的意思是说吃早餐前大家记得饮杯暖水先啦。 由我心爱的迷惘时不必颤抖， 中规 V5 填词有 Siri， 监制系 Mark 雷。今个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黎明《全入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是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872388 1872388啦，进入12点钟咧就是、Happy Friday 点唱环节，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 好啊 ，OK， fax 号码233-6453都欢迎大家，网上留言继续欢迎啊。 好，我哋即刻嚟啦，读下点唱先啦，好唔好啊？好，我呢度咧有 Winnie 啊，佢咧就话咧今个月24号咧系我家姐生日啊，亦都系踏入65岁，加入呢个长者行列啦，想点唱首生日歌俾佢听，祝佢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日当日咧会约埋佢一齐去食自助午餐，哇，好大胆啊吓！系啊，希望佢咧开开心心过每一日。多谢晒风骚三宝咁话，最紧要生日开开心心啦。 阿King Sam就话啦，9月13号咧系佢嘅大女阿伟恩嘅生日啦。阿女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想点首歌俾佢听啊？三宝唱就最好。 好啊， 啲压咪稳。三宝唱就最好，咩歌都可以。 哦，咩歌都可以。我哋一阵间一次过唱生日歌啦。咁阿Ming仔咧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我系第一次点唱啊。 诶， 想点唱俾我个女女。佢咧阿肥熊，佢因为佢有个公仔弹咗出嚟， 系 一只熊仔嚟嘅，但系又叫做奇，肥熊奇啦，可能系阿肥奇啦，咩都好啦，哎呀，佢9月12号生日，希望佢每日都开心快乐咧，快啲减肥，咁快要减肥，个女又几肥，系啦，咁啊多谢晒三位啦吓。 好呢度咧有阿 Mon Lam 啊，佢咧就话今日咧要点唱俾个天听，感谢佢。令到佢自己咧愿望成真， 唔系即系今日可以打波冇？ 哇！但我想讲下一句系好感动噶，我个鸡皮起得起过头先你讲蛇啊，因为咧佢个愿望系可以快啲听到我哋三个响电台一齐做节目啊。 有啊，你听紧 啊？系啊，果然咧即系三个可以一齐啊，佢仲话呢个系宇宙最强嘅节目添啊！多谢晒你嘅支持啊，愿望成真，恭喜恭喜 ！Thank you， 阿 Patrick 咧就话啦，三宝好啊！哎呀，我前日咧激嬲咗我女朋友啊梁静文啊， 哎呀， 系啊， 我想向。 全名添，仲要系，我想向全世界讲一句，梁静文对不起，其实每对情侣边有冇耍过花枪啊？耍完同对方认错就好啦。 你作为女性嘅代表，你会点样劝啊梁静文啊？ 我都会觉得咧，你完啊 Patrick 啦，因为咧即系写一个点唱，仲要话俾全世界人知佢激嬲佢咧嘅时候，都几。即系得几面冇忘记， 同埋好有诚意， 都系啊，系啦， 同埋真系知错呢个最紧要， 使唔使唱翻嗰只啊？ 咩啊？ 自悔轻佻讲错话， 我以为你卫生材 添。系啦，Patrick 都同你唱埋呢句啦。 系啊，阿正文啊，你即系咁啦，你原谅阿 Patrick 啦，一次咁多啦。 系啊，好呢度有个咧就IDD 点读 ？IDD 咪长途电话咯。 系咯， 其实咧 长途电话 咁我加句啊，因为大家而家咧喺 Facebook 度改名改得好紧要啊，其实你哋加。个名字你哋想我点称呼你哋嘅话咧，我哋个名佢会读 得准啲。 佢叫 IDD Channel， 唔知点读啊。佢话咧好想听宇多田光嘅 First Love 啊，因为点解咧？佢话阿豪子啊、阿靓仔啊、阿开心啊，你哋三个自己分咗佢啦吓。咁咧，我想点只歌咧，就俾阿波德东。佢话咧，因为佢好中意 Bother 波德东。定系 Brother 东咧，其实可能想讲 Brother 东啊。佢话咧，因为佢好中意呢首歌嘅，想喺大气电波咧送俾佢听啊，同埋要提一提佢，我等紧佢同我食饭啊，唔该快啲找数啦，咁样系啦，多谢三宝为我读出啊，祝个人咧就平安健康咁样嘅。 呢度咧有 Anita， 佢咧就话咧三位宝宝你哋好啊，我哋做咗 B B 啊，三位宝宝你哋好。 佢話自從三月開始咧被停薪留職之後咧，先至聽得翻啊我哋嘅節目。佢話之前喺幼稚園裏面工作冇得聽噶，搞到佢成日都心掛掛。而家轉咗工啊！可以由晨光一路聽到歐瑞強啊，咁啊，我覺得超爽咁啊！ 好啊，轉工成功啊！ 係啊，多謝曬你支持啊！另外咧，仲話想點唱埋俾佢男朋友阿財哥聽，祝佢要身體健康，日日開心。佢話我見到佢開心，我就開心噶啦。總之希望我哋永遠相愛，甜甜蜜蜜咁話。 嗯 ，OK， 好啦，呢度咧阿 Carol 就話啦：你哋好啊，又到咗星期五啦， 係 啊，聽日十二號咧就話係阿哥哥張國榮嘅生日啦，你可唔可以？播首哥哥的歌啊，祝佢咧生日快乐。 好啊，我哋晏啲啊就可以再拣啦。 好啊，好啊， 好啊。咁呢度咧就阿 Toby 咧，佢就话啦，潮人、型仔、贵妇。 嗯， 今次真系唔知边个抢边个。 好啦，我做贵妇啦，好啦，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就咁啊，天你做潮热汉嗰个啦。咁啊上星期点歌咧又冇读我啊，今次你要读翻啊吓。个九月六号咧就系我大女，嗱呢个好啊。写埋个读音嘅，系我大女系依琪啊， 系啊， 佢咧就十四号，系佢九月六号系我大女依琪咧，就生日，十四号咧就系到啊细女系以玲，咁啊十六号咧就系细佬阿伟业，廿二号咧就系侄仔阿浩然生日，就话一次过有四大同堂啊，咁啊祝所有咧九月之星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阿莹仔啊。读首生日歌啊，唔该，啊冇问题，我哋一次过读啦，一二三，恭祝你哋福寿与天齐，以琪啊、以玲啊、伟业啊、浩然啊，全部人都生日快乐。 喂，你唔好咁样读啦。 我都觉得系啊，真系好衰啊！谂到第二啲嘢啊，我哋谂得衰啫， 你哋谂得衰啫嘛，全部生日快乐， 已经二比一， 系啊， 唔系咯， 你读得衰 咯，咁你读啊， 你唱出嚟好啲， 你读啊， 唱都系冇嘅， 唔系得全咩啫，真系， 总之个个都生日快乐啦， 系咯，祝所有九月之星都生日快乐，开心心啊！ 喂，你咁讲真系三连击啊！嗱，琴日咧九月十号咧系阿关长啦，梁荣忠嘅生日啦，生日快乐关长！另外今日咧系阿阮仔阮琼丹嘅生日啦，生日快乐！仲有听日系哥哥嘅生日啦，咁啊都祝阿张国荣啦，系啦，虽然咧即系佢哋唔系离开咗我哋啦，但系都好多人挂住佢哋嘅，好冇？さえなぜか揺れる心を止められない。でも抱かないで一人で微笑んで見つめて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るから。 sayonara. Hitori ja nai sa.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是经典的组合啊，这个。 经典重现啊，真的可以 经典重现啊，安全地带演唱向冰我说再见啊，这个是给世界爱与和平的 live 版本啊。 好，继续点唱啊，首先欢迎大家呢现在是可以打 1872388,1872388 打电话给我们啊，网上留言和我们 Fast 呢都无任欢迎啊，我即刻过去收了啲 Fast 先、 啊、 你们读住先啊。 OK, 好，这里有个拼音呢，他就说了，三位主持好，我和我老公呢是做速递的，每日呢工作呢一路行一路听你们节目的，祝呢三位主持都同埋所有听众都要身体健康嘅。嗱、 嗯， 我咧就要点唱9月15日咧。第一就系咧，我喺天家嘅妈妈咧就生日。9月21日咧就我老公仔生日啦，老公仔咧就叫阿松啊。咁咧9月27日咧就系我朋友咧同埋呢一个刘德华嘅生日。 嗯， 你佢呢句我几乎就以为即系话9月27日啊，我 friend 阿刘华生日咯，即系其实同我一样咯。霆锋生日攞 可能你又知道，可能人哋真系刘德华嘅朋友咧。 其实都系嘅，虽然佢加咗个和字。 佢话佢同埋刘德华都系嗰日生日。 系啦，佢话9月27日系我朋友和刘德华生日，9月29日咧就 系 我本人嘅生日啦。咁啊，老公啦、朋友啦、同埋天上面嘅妈妈啦、同埋我咧，全部都生日快乐。佢话三位同学仔， 哎、 可唔可以唱生日歌？ 我哋同学仔未试过一齐唱生日歌，不如我哋三个阿肥妹仔啦、阿石安琪同埋阿四眼仔添，我变咗、四眼仔咧，我哋一齐唱生日歌俾我哋。 好啦，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要甩牙噶，好似前面要咁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祝所有朋友，所有朋友 ，Birthday to you。 嗰个数目字就唔好读歪音啦。 我唔知道， 我听唔到， 我惊你 太投入唱， 我惊你听日要冇得翻学喎。听日 俾你决定， 系咯。 我想点唱？September 生日嘅朋友。 系咯，好地就算啦，真系。仲要读歪音。 上多啲英文堂啦，知唔知啊，肥妹仔？ 系啦，好啦，我哋 好嚟啊！呢度咧有阿 Ruby 啊，佢咧就话咧 ，Hello 啊，蜘蛛侠、黑豹同矮侠啊，一定要读我个点唱啊吓。佢话咧星期日13日咧系我嘅生日啊，想你哋唱首英文版嘅生日歌嚟听，我哋头先都唱咗啦。同埋要点唱终身美丽， 莫非可终身美丽？ 多谢晒啊！佢话今年咧系一个非常难过嘅一年啊，祝所有香港人你一定要坚持落去，身体健康，钱 几时都可以再揾嘅，不过健康先至系最紧要啊！多谢晒我哋三位，亦都祝大家咧要天天开心快乐。 可唔可以用 Spiderman 嘅方法嚟唱生日歌？ 点样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唔系，把声应该会比较挫啊。 Happy birth，Happy birth， 唔好啦，唔好啦，吸阿妈就会讲吸好多风啊，系啊，佢飞得咁快。 系啊，系啊 ，OK， 好，继续啦。呢度咧有个阿秀坤啊， 系 李秀坤咧，佢就话啦，三位好，十五号星期二咧有个朋友佢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你哋三个都要身体健康，平安快乐。佢话呢个节目好好听啊，做得好有欢乐啊，俾到大家咧好开心嘅能量啊。你哋要努力做落去啊，加油加油，好多人支持你哋噶。多谢啊！哎、 谢 我哋嘅最大嘅愿望就系等大家知道，原来我哋做得好啊！ 多谢飞娇，我哋由朱氏家族咧有三个仔、两个新抱、四个孙仔孙女咧，想点唱俾今日生日嘅妈妈啦、嫲嫲啦同埋奶奶听啊！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啊，开开心心啊过每一日嘅，希望咧佢咧唔好咁多病痛，希望咧佢精精神神每一日都可以落公园行啊！ 好啊，呢度有 Patrick 啊，佢咧就话咧早晨啊，三位，我叫 Patrick 啊，好开心啊！我外甥仔咧就系叫做阿 Sean 嘅，佢终于可以。十六号星期三咧就去英国度读大学啦，喺度咧就想祝佢学业进步。三位主持啊，帮我啊一齐祝福佢啦，我改咗佢啲字，应该系一齐嘅祝福佢啦。多谢晒三位咁话， 祝福佢，在佢嘅天里，佢系做咩话？ 去英国读大学， 去英国读大学， 哦系咯，永远多才多姿喺伦敦， 系啊，都有担心噶。我即系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又系送啲小朋友去外国度读书咧，但因为咧，譬如欧洲嗰边咧，嗰啲疫情都相对地严重啦，佢哋都即系严咩好防范得好严重， 严阵以待， 严阵以待。 嗰件雨褛同埋嗰个眼罩真系缺即系可以少 咯、啊。你爱回家 friend 嚟， 真系唔可以缺少咯，就系咁咯。 其实呢四个字冇事噶，我觉得打开成语字典都有缺一不可噶， 系 咯、 啊， 三缺一都得噶，系咯、 啊。我真系 我打麻雀真系啊， 缺一不可啊， 好少一个，唔系打三只脚好惨。 唔系，但系如果打台湾牌，缺一门又有多一番噶， 多好多番添啊， 系咪啊？系咯，所以有两计嘅呢啲嘢真系吓。 好呢度咧，阿 Hen G Wong 咧就话啦，祝大家咧九月十一号生日快乐啊！阿 Yuki 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日咧系妈妈咧离开佢嘅一百日嘅日子，佢又想点唱 Sammy 嘅舍不得你俾妈妈听啊，希望咧有来生嘅话可以仍然继续做你嘅孩子，如果咧你仲可以嘅话，我即系佢，如果佢话。媽媽仲願意有佢呢個不孝女兒啊！唔好咁講啦，其實咧，即係 淨係聽你嘅文字，我哋都感受到你有幾錫你媽媽。 係啊，呢、這個即係一個緣分嚟嘅，希望媽媽喺天家都開心心啦嚇。 好呢度咧有下一个嘅点唱啊！我呢度咧就有 Yin Yan Yao 啊，佢咧就话 Yin Fan Yao 啊，佢咧就话早晨啊，三位甜甜、耀祖、豪豪，请代我祝我外孙女静静、孙女永贤、乐欣、孙息啊、玉婷啊，佢哋都生日快乐，哇，咁齐整啊吓！佢话咧就身体健康，多谢晒我哋咁话。 既然咁多朋友都有一啲可能系要奔向前程啊，头先亦都有位朋友好想就送俾佢嘅。即系走咗妈妈听啦，咁我哋都送呢只歌俾好多可能而家有好多离别嘅朋友，舍不得你啊！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亮光，完全怪我要一时高飞，完全是为着令人生更美。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 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事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12宗确诊个案，累计有4913宗确诊病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踏入第11日，累计大约153万人接受采样，截至早上8点半，大约131万人在网上预约检测。另外，截至早上8点，接获273宗个人资料被登记个案，当中151宗怀疑涉及盗用他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跟进。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昨日大约有10万人采样，当中超过50%并没有预约，认为市民对计划仍然有需求，至今有过百万人接受检测，形容是可喜，有助找出隐形患者，尽早结束疫情。15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经过多日聆讯之后，裁判官开始引导陪审团。死因裁判官高伟雄结案陈词的时候表示，一名年轻女孩死亡，而且遗体全身赤裸，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虽然陪审团在庭上听过燕林的家庭背景和精神状态等，但是相信陪审团有足够能力，不会因此产生偏见。由于燕林由最后出现时间到死亡期间没有目击证人，因此陪审团作出死因裁决的时候，可能需要根据证供推断，但是并非猜测，强调推断和猜测是两回事。高伟雄说，陪审团审视证人证供是否可靠的时候，应该考虑相对可能性，即是有关证供真实的可能性是否大于不可能性，并且强调法庭上出现的证供才是证据，法庭以外的事并非证据，陪审团亦都不应该根据传媒报道作出裁决。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因应有自愿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测试的接种者出现怀疑严重不良反应，暂停大规模临床测试，世卫形容是敲响警钟。世卫首席科学家斯雅米纳坦就表示，事件反映研究和临床过程有起有落，必须做好准备，但是无需过分气馁，因为这些事总会发生。对于多国争相研发疫苗希望制止疫情，世卫强调这一场是对抗病毒和挽救生命的竞赛，不是公司或者国家之间的竞赛。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认为，对抗新型冠状病毒需要全球团结和领导力，认为疫情仍然扩散，和部分国家就疫情应对出现分歧有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6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47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53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蚊，升5蚊；阿里巴巴263.4，升8毫；美团点评238蚊，升5蚊。小米集团22.5，升5仙，友邦保险80.5，升6.5，中芯国际18.86，升6.2， 华润燃气36.65，跌1.5。恒腾网络系报2.75，系升6.5。盈富基金25.18，升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16，瑞士法郎0.91，加元1.318，人民幣6.839，英磅對美元1.283，歐元對美元1.184，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7。日經平均指數報23,362，升127，港金現價報17,930，跌4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9.76美元，賣出1,940.4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有音樂，有快樂。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 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如果子女在2015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丰收快活人？你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丰收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最尾半个钟嘅丰收快活人啦，希望可以喺食 lunch 之前咧就听到你嘅电话，同你倾偈、唱歌噶吓。 啊、okay,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好， 咪住先，咪住先。几时我哋个点唱加咗唱歌喺度？ 不嬲都有噶，不嬲都有嘅、 哦。即系你而家 official 地将我哋个点唱 恒常化 咗，你直情觉得系 系啊， 可以帮大家点唱啊，乜嘢乜嘢，同埋唱歌噶、哦。 唔系佢唱都得噶嘛？ 咁就得啦，呢、這个我买呢、這 个。你冇加到佢哋啊，即系听众唱。 唔系即系趁住卡拉 OK 好似仲未可以正式复出啊嘛。 练下歌喉先。 系咯，大家练下歌喉先咯，可以扮下马云咁样咯。不过你唔好太高音，我哋耳仔顶唔顺啊，真系。 唔系，但系可以搞我哋三个伴唱。 伴系咪玉字边个伴啊？即系你啦，系咪 ？Ivy 咧就话啦，好想点俾全世界所有嘅在职妈妈听，全职妈妈听啊！佢话呢大半年困兽斗，不停煮洗洗洗，开学咧要陪上堂，真系咧心力交瘁。佢希望各位俾正能量俾所有妈妈们，包括佢自己。Yes， 喂，咁我加 即系俾个 champion 佢啊， 俾埋啲爸爸啦。 爸爸都要嘅。 见到有个朋友，咁原来爸爸都有个手册噶。 哦，系 唔系净系 手册？ 唔系净系学生有 噶。开学手册。 家长，你有冇家长手册啊？ 冇，未有。 佢话佢嗰本咧，因为佢嗰个年级咧系已经即系嚟紧就会即系仲系先头部队咧，就 系 会翻学嗰啲课面授课程嗰啲。佢话个家长都收到50几页嘅一本手册，要佢哋睇啊， 熟读。 嗰樣嘢， 跟住嗱，佢哋就即係媽媽爸爸都有幫手嘅。咁你諗下啦，其實爸爸媽媽你哋大家都要加油啊！ 但我都已經開始有功課準備啦。因為咧出年小一咧，咁而家你要去申請啊嘛。佢今年咪因為冇得去面試咧， 十月要交噶咯，你仲未準備啊？ 唔係啊，嗰個準備係話你交個 form 咧，佢提你咧就話啦， 要交片， 交片啊！ 喂， 咁啊又準備拍 片啦。其他朋友嗰啲拍好曬啦，已經俾我睇埋啦。 好艱苦，我而家覺得咧，荷里活一樣啊，真 係。我個朋友就係話咧，原來如果你考到個一間小學嘅話咧，每一間學校啊，要求嗰個咧片段嘅內容係唔一樣， 所以你唔好諗住一雞幾尾 啊。冇嘅，係啦。 係啊，譬如我個仔佢要求就係話要講唔知一個古仔啦，仲要唱咧好得意喎，唱指定一隻歌㗎。 我想話曾小編真係冇得輸啊！我即係唔係話冇得贏，冇得輸啊！係，佢就係講嗰啲咩猪八戒啊，哪吒啊， 但 系有嘅老武功啊，咁样即系成日唱好嗨噶嘛， 指定咗噶， 佢指定咗噶， 系啊， 佢连歌都指定咗噶， 即系自我介绍要介绍啲乜嘢咧， 好得意噶， 啲乜嘢咧，其实每一间学校都唔同噶， 系啊，譬如你唔系谂住咧个个都唱 Baby Shark 噶，佢可能 A 嗰间学校咧就话诶唔该你唱 Five Little Ducks 咁样嗰啲啦，咁跟住你就要同佢练歌咯，哇，所以而家好开心啊，我哋都， 但我想 话我有朋友劲啲啊，同埋其他家长一齐考 mock 啊。 哇！我而家一齐好似， 即系我拍完片俾你睇，睇你觉得 O 唔 OK？ 你又拍完片俾阿豪仔睇。 因为佢哋有啲咧，你交完片之后咧，系会有一个 video， 即系视像嘅面试噶。 系啊， 系啦，咁跟住所以咧就嗱，阿田你嗰个又要面试，阿豪仔你又要，阿祖你嗰个又要啦。 大家家长 跟住咧，我哋就揾阿 Kitty 过嚟。Kitty 咧就做老师，真系咧俾佢哋实习一下模拟考试啊！就用 Zoom 嘅方式咧，就同你哋三个小朋友，佢哋 group interview 噶， 犀利 咁样做，路可以赚钱啊！喂， 唔系，但我决定咗啦，既然系咁咧，最后如果有 video 嘅 interview 嘅话咧，呢铺就决胜负啦！ 一使唔想滚我帮帮手？ 唔使，一于唔系啊！你听我讲， 佢阿爸自己都讲， 唔系啊！我都未，我一于咗两次啦，三于啦，而家要去到三于、四于，系啦， 我真系咁话， 摆定嗰张相。喺张台上面 咩相啊？ 你唔记得咩？ 记得啦咩？ 有阵时啊，有啲官员佢哋 接受 访 问 世界各地都好啦。 摆定张相 啊， 系啦，唔系你估唔到我摆咩相喎？ 摆咩相先？ 梗系摆个学校张相啦，系啊， 校 长张相啦， 自己 key 落去， 系啦， 仲要 key 埋个， 仲要唔觉意嘅，唔好太正跟住啊，点解你后面嗰张相？哦， 我 又已经仰慕啊，真系， 我真系要 PG 家长指引大家，所有家长唔好听佢讲，我谂真系。入唔到噶啦，如果唔係就 好啦。我哋聽聽眾電話先，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 Hello， 呢位朋友你係邊個啊 ？Hello，Hello，Hello， 你叫咩名啊？你叫查查啊？ 查查， 查查，你中唔中意同玲玲玩噶？ 查查 C A C A， 知道啦 ，C A 查查，唔係查查。 係啊，我記得啊，我哋禮拜三你都有打電話嚟想玩呢個猜猜，我事實我聽咗阿查查電話，不過博唔切電話，對唔住。咁你今日有啲咩想點唱啊，查查？ 想 点 唱俾妈妈？ 点解啊？ 妈妈， 妈妈系 M A M A 系嘛？个C A C A 点啊？阿卡卡点解叫点俾妈妈听嘅？佢生日啊？ 唔系， 佢 想同佢讲声。身体健康。 哦，好乖喎，卡卡，卡卡你几多岁啊？ 八岁。 八岁，点解今日唔使上堂嘅？ 食 lunch 啊嘛， 我已经上完堂， 系啊，好似上到十一点噶咋， 半日噶咋， 系啊，上到 十 一点 咁早， 系啊，好似十一点就上完噶啦。 你几点？你几点放学噶？而家 都冇翻学，点样放学咧？点样落完堂系嘛？几点落堂？ 一点。 十一点 、啊、好啦。咁妈妈中意有冇话听咩歌或者食啲乜嘢噶？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啊？ 冇 冇嘅，好啦，咁我哋就多谢你嘅电话啦，卡卡好叻啊！ 好啦，咁 有 乜嘢？ 我想点俾我朋友何佩晴。 何佩晴， 何佩晴， 何佩晴啊？ 点解咧？ 因为我想同佢讲加油，因为佢要去哭啊。 哎呀，佢哭啊！你惊唔惊哭啊？你估 八岁就哭啊？ 系啊， 牙生晒噶啦。 有啲要好易咁做。 O K O K， 你惊唔惊啊？卡卡， 惊唔使何佩晴哭啫嘛，所以你唔使惊 嘅。系咯， 你话俾佢听，你配你箍完牙之后咧，你好佩服佢，你帮佢改个名叫何佩服啊！你同佢讲，系啊，佢笑迟咗两秒，但系都系笑嘅。 佢都明嘅，佢 好好啊， 好啦，好啦，加油啦，阿佩 晴，佩晴加油啦， 系啊，两个都加油。 咩箍牙都系都， 你又想吓佢啦？都系咩啊？ 唔系啊， 都系一件事嚟噶。 系啦，哎，我女啱啱就想问紧我阿妈，我系咪可以箍牙啦咁样？ 哦，系啊，你阿女大好多咯， 都系。 好啦，再听系咪下位听众啦？你系边个？ 喂，你哋好啊。 系，你系边个啊？ 系你好啊，我姓杨噶。 杨小姐 你好。 系啊，你好啊，系啊，我其实喺几个礼拜前打个电话嚟噶， 系 即系系讲系我嘅即系翻见工嗰个情况啦，揾工我就好唔理想。咁阿志豪先生，你之前都有复翻电话俾我，我首先好多谢你三位啊。 哦，你系咪讲紧就话降低水平去见清洁工？ 系啊， 我 记 得，我记得。 点啊点啊，咩情况啊？而家你 冇啊？其实即系我前几日啦，星期一就见咗份工。 系。 咁就即系我咁嘅，佢就叫我嗰个见嗰面试嘅情况，其实对方都我系明显感觉到佢都觉得。我係應對都理想嘅，咁嚇咁樣咧即係咧咁啱，即係都係我自己中意做嗰行啦。咁亦都時間又真係有即係好理想兼顧到屋企。咁我而家咧都好希望主持人即係即係或者你哋都鼓勵下我，我自己都好好擔心啊，因為而家最關鍵嘅時間係佢就話我就如果係適合嘅話咧，就第二次嘅識跟煙啦。係啊，咁就佢就話係要會，因為我星期一見工啦，咁其實。今日星期五啦，其实我有问佢嘅，佢话要等一至两个礼拜啦。咁、其实如果下个礼拜都冇嘅，咁即系又要再即系 再 慢慢嚟，慢慢嚟先。喂，首先你呢份工咧，唔系我哋上次嗰份系嘛，系第二份嚟嘅。 系第二份嚟嘅。 哦，第二份嚟嘅。OK， 系上次嗰份你有冇话都问一问 O 唔 OK 咁样噶？定系 因为上次嗰份咧，其实咧我地点太远啦，因为我自己喺天水围住啊。 我明白，咁 我 冇办法。 嗰 个喺荔枝角定 炮台山， 炮台山 嘅，咁啊真 系 有啲远嘅。 系啊， 系啊，咁我即系咁变咗好远啊，变咗即系我都好多谢，即系即系嗰边听众俾咁嘅机会我，同埋都好多谢你哋三位。咁我都好担心，都想问下你哋意见咧。其实如果我而家咁嘅情况，即系都有一个，因为自己本身即系好感觉都好似有少少机会第二次面试。想问下你哋嘅宝贵意见，其实你觉得我如果下个礼拜都冇电话，可唔可以打电话再去问一问嗰边啊？ 绝对值得打， 我觉得 因为我哋听过好多，特别你信阿桂花田啦、欧优惠嗰啲，佢从来唔会留手噶， 真系 真系要噶， 即系为咗自己着想。可能有阵时咧，啲公司可能会忘记咗，或者可能仲喺度。揀緊嘅期間，咦你咁主動喎，可能都會提醒翻自己，即係佢嘅公司啊， 會㗎， 機會就嚟㗎啦，飛雲。 係啊， 我又驚對方會覺得我好似即係催住佢 哋， 所以咧阿祖就教你啦，係啦，你一定要都要有技巧地去打呢個電話。如果你想做嘅話咧，唔好俾人哋個感覺覺得你太扯，又或者太。求呢一份工，即系嗱，当然啦，大家都需要工作，但我谂咧，用翻工作嗰个态度去对待，唔好有太多私人感情摆落去，即系你有礼貌地去问啊，我都有做咗嘅 interview 啊，咁你哋都话咧一至两个礼拜咧就系、是、会有 second in 嘅，咁、我都系想问一问啊，会唔会有呢个机会啊？简单中 point 就走，唔好讲太多。 因为咧，我谂你唔使惊咧，嗱，如果佢系一啲即系正常规模公司咧，譬如你话人事部有 in 你啊，又或者帮你处理文件。 其實係啲福利機構啲咯，福利機構啲。 係，唔係佢意思即係話咧，如果佢係一個比較正常啲嘅公司咧，佢如果揀你或者唔揀你咧，應該就係佢已經有決定咗嘅。係，佢唔會因為話，喂，佢又打嚟催啦，誒、哎，咁啊特登本來要你嘅，特變咗唔要你，唔會嘅。係啦，咁、所以不妨打冇無妨嘅，因為以前我哋聽過有啲例子咧。佢真係原來個公司嗰個人咧，佢忘記咗 啊！ 佢打嚟，你知唔知我哋上次聽到一個例子咧？佢直情就話、啊：我想話咧，其實係咪你哋話會 interview 我定點啊？跟住話乜唔係通知咗你咩？我哋請咗你咯咁樣。咁啊，嗰個人係要打去補一飛先得嘅。嗱，當然我哋又唔好講到咧，你已經係馬到功成嘅。我哋盡量平常心，好似阿祖話齋咧，你當 問一問， 係啊， 純粹程序上跟進一下啊，唔知 send in 個時間有冇嘅咧？係 啊， 如果佢 同埋都唔好太心急啊，因為你話禮拜一 in 啊嘛，今日禮拜五係話一至兩個禮拜，其實我覺得下個禮拜投打呢個電話都可以，因為可能佢哋真係會有一至兩個禮拜嘅時間咧見唔同嘅人，係 啊， 呢排可能咧即係想見工揾工嘅人都多，係啦、啊，咁就唔使大家平常心一啲、 啊。 我明楊小姐可能心急，好想快啲揾份工，我哋明白嘅、啊。但係咧、如果你又急。人哋又急嘅话咧，你自己个状态更加难控制啊！心平气和啲，系、 哦、 啊，慢慢嚟，慢慢嚟啊！ 耐心等待啊， 系咯。同埋如果你放正面啲睇咧，你谂下嗱，我哋上次你一个电话，有个听众就已经有一个工咧，都已经系一个机会俾你嘅、 啊， 你自己又揾到另一个机会，即系其实咧前面条路仲有好多可以慢慢行嘅。 嗱，我自己讲啊，我即系呢一排咧，其他嘅工作都多咗啊。即係我諗，可能咧，即係疫情過後慢慢復甦，我哋俾啲時間佢、嗯。最緊要咧，你自己準備好，譬如你嘅履歷啊，你嘅心情啊，準備好嘅話咧，機會嚟到，楊小姐你就可以把握住噶啦。 係啊， okay, 好唔好啊，楊小姐？ 要祝你成功嚇。係 啦、 啊， 咁、 okay, 我哋隨時歡迎你同我哋互相咧跟進下個情況， 好 唔好？ 你面書留言俾我哋都得㗎。 下次再打電話嚟係可以成功。 冇錯， 咁話 你下次打唔到嚟，因為翻緊工啊，聽唔到啦。 你應該下次咧就淨係面書留言就話。我以后听唔到你哋节目啦， 哎呀， 因为我翻紧工啊， 净系可以听重播啊，咁样 好唔好？多谢你电话， 多谢杨小姐， 好，拜拜。 好正面，我觉得我哋 好窝心啊，我起鸡皮啊， 咁梗系要啦，真系。 都藉此呢个机会，多谢埋另外一位嘅听众啦，因为上一次杨小姐打嚟咧，佢就留言俾我哋，睇有冇嘢可以帮手。其实香港真系好多好人啊。 Smile, black lipstick, sensual politics. When you are young, they assume you know nothing. But I knew you dancing in your Levi's, drunk under a streetlight. I knew you hand under my sweatshirt, baby, kiss it better. I was an old cardigan under someone's bed. You put me on and said I was your favorite. A friend to all is a friend to none. Chase two girls, lose the one. When you are young, they assume you know nothing. But I knew you playing hide and seek and giving me a weekend. I knew you, your heartbeat on the high line, once in 20 lifetimes. And when I felt like I was an old cardigan under someone's bed, you put me on and said I was your favorite. Swift 啊 ，Cardigan 啊，电话号码187388啦，我哋三个继续接听你电话，我哋而家读一下啲传真啊，同埋留言先。 好啊，阿 Kelly 咧就话啦，三位哥哥姐姐你哋好啊，啱啱咧佢哋喺外地咧 exchange 完翻嚟，交流完翻嚟咧，隔离啊，生活咧，佢系每日都听住我哋做节目啊，我真系话咁快就14日啦， 系啊， 今日系最后一日啦， 恭喜出关啊， 系啊，佢 出关啊， 哇，你呢14日里面咧，即系。你听咗我哋30个钟头节目啊，一个礼拜15个钟啊嘛，多谢你啊，大户啊呢个， 多谢多谢多谢。 虽然咧佢只系得廿几岁嘅啫咁样，但系咧已经听咗你节目咧十几年啦，因为由佢阿妈开始咧细细个已经开始听，逢星期一至五朝朝都听《风骚快活人》 嘅。Thank you, thank you。想点唱尾咧，同样今年毕业嘅同学仔听，希望咧大家咧都揾到自己嘅目标咁样。 系啊，好呢度 Erica 咧，佢就话啦，三位好啊。好挂住你哋个节目啊！ 咁啊，咩事啊？ 因为九月开课以嚟咧，我屋企两个细路就日日 Zoom， 所有时间同你哋嘅节目撞到应晒。 系啊，都明白嘅。 佢话唔做唔应该笑，其实好惨噶佢。 佢话暂时冇得同步咧，同你哋一齐哈哈笑啦咁样。不过佢话咧。 佢哋終於有得翻學啦，係啦，因為晏啲時間就可以復課啦嘛。佢話呢段日子咧，即係請你哋咧送一首歌俾廣大莘莘學子同埋佢哋啲父母聽啦。當然咧，仲有學校嘅一班老師啦、校長啦，大家都好辛苦啦。希望咧疫情早日離開咧，等我哋嘅生活咧重回正軌，善哉善哉。 好，呢度有個 fans 啊，嗱佢咧就係話咧早晨啊，佢咧叫羅太，過去一年幾咧，即係每日都聽你哋節目啊，多謝你哋啊，為大家咧帶嚟輕鬆歡笑嘅時間，因為真係好需要啊。今日九月十一号咧就系细女 Karina 十二岁嘅生日啊，想点唱容祖儿嘅《我的骄傲》。知道咧你有啲失望，因为六年级咧少咗时间同老师同学相处，又取消咗好多活动，好似毕业礼咁样啦。匆匆忙忙咧就离开咗小学啦，而家咧就要适应初中嘅新生活。系啊，你啊见证住一个不一样嘅年代，所以要加油啊！喺爸爸妈妈心目中，你系最好嘅 Karina， 祝你快乐健康咁样成长。佢系你妈妈啊，真系好 sweet 啊。 OK， 阿叔英 man 就话啦，佢话想咧喺度咧借个位啊，点唱俾全世界喺抗疫之中咧嘅所有医护人员听，同埋所有嘅人听啦，辛劳晒你哋啦，希望咧大家继续努力加油啊！ 系啊，头先咧好正啊，上次咧即系提供嗰、那个有个工作机会俾嗰位朋友咧，佢喺网度咧即刻同我哋 update 咧，佢听到啊嘛，佢话喂同头先嗰个朋友讲声加油啦，祝佢咧就早日咧搵到工，佢话佢自己都试，系啊，佢话佢自己都早日自己都试过啊，系要主动出击噶，所以佢就话咧，阿杨小姐咧就请佢加油咁样嘅。 好，我都报好多个消息啊，好唔好啊？雷暴警告又延长咗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今日晏昼嘅两点半，大家留意啦。 好啦，呢度仲有个咧，系咪 Sisa 咧咁样咧？佢就话啦，今日咧系我嘅开心事啊！咁咧，我嘅堂哥咧，阿宇成同埋欣希咧，九月二十号咧就结婚啦。可惜咧，我就唔可以出席咧堂哥嘅婚礼。咁咧，我就想喺咧呢一个大气电波咧同佢哋讲声咧恭喜，希望你哋咧就百年好合，新婚快乐，年生贵子，仲可以咧同我读出咧，佢会听翻重播噶咁样，系啦。好，咁我哋就听埋呢个电话咯，系咪啊？好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我是 Irene， 是不 是 我啊？ 是你 Irene， 是啦，请讲。 早晨啊，三宝。 早晨 Irene， 怎样？有什么想点唱？ 我好难得打到入嚟啊！ 哎呀，我哋荣幸啊！ 我都祝福刚才话揾工话 杨小姐 second in 嗰位， 好啊， 系 都愿佢可以真系 成功 揾到工啦，成功啦， 好 啊！ 咁其实我都揾紧工喎。 哦，系啊，你点状况 啊？我啊，半年啦， 半年系， 即系揾咗半年工都未有啊？ 想问边类型嘅工啊？ 系啊，头先有一份工，佢之前介绍咧，因为阿杨小姐地点唔适合咧， 炮台山啊， 炮台山你啱唔啱啊？ 咩嚟噶？ 清洁工人咯。系啊，真系佢话做清洁噶，系啊。 清洁工人。 唔系咁，每一份工作有好多噶嘛，系啊。 我做咗几廿年都系写字楼。 哦，唔紧要，唔紧要，系啊。咁你咪我哋每个人嘅需要都唔同，所以我哋听到你可能想揾工，我哋咧手头上得呢份咧，即刻介绍俾你先。 已经开始转紧态咧， 系 报咗名去呢一个职业训练局。之类嘅，做地盘噶啦， 即系进修下都系件好事。 吓， 进修下学下嘢又好。 系啊系啊， 系 啊吓，学多样嘢都其实狂下身都系好事嚟。 好啊。 咁我其实打电话嚟咧，我系想主要咧就系想祝福我喺美国三藩市生日嘅朋友。 嗯。 咁佢系我个中学同学嚟嘅，咁佢咧佢做紧嘅工咧系一个 account， 但系咧咁系老人院嚟嘅，好多 virus， 同埋咧好恐怖，咁就系啲人咧系经常地唔戴口罩， 外国嗰个 佢哋都系唔戴口罩嘅，咁你戴口罩咧，佢哋会对个当你系怪兽咁样睇嘅， 明白？ 咁甚至乎想打你咁嘅款嘅，咁我个朋友每一日佢哋嘅家人出街咧，都系除咗惊 virus 啦，都仲要惊呢一晚 即系可能喐手喐脚 杀人嘅。 系啊， 系啊， 即系你同佢哋讲啲打气说话好唔好啊？交个时间，你同佢哋讲啲打气说话好唔好？ 努力， 系啊，佢终于事情 个细菌啦，可以真系快啲可以